政坛诡诈， 时局难测， 但系仍然有迹可寻。理顺前因， 推演后果。 黄伟文、何海婷，前因后果。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恭喜恭喜啊！各位，琴日就同阿林继韵啊，年初一同大家拜咗年，今日有另一位靓女啦，就系阿海何海婷， 系啊， 就喺现场帮大家拜一拜年先啦，海 拜个年先啦，年初二啊，梗系祝大家最紧要噶啦，心想事成，龙马精神，身体健康，咁啊，小朋友最紧要就学业猛进啦，进步都唔止猛进啊，咁啊，至于就在职嘅朋友啦，事事称心如意啦，最紧要就 系系啦，嗱，我哋一老一嫩吓，过年就嚟到呢个大笪。地啊，我啊同阿海两个就系、是、啊，各位叔伯兄弟、街坊父老，耍下呢套拳，大家觉得好睇嘅，俾啲掌声， 俾多几封利是仔， 系啦，如俾多几个 like， 或者利是仔， 如果耍得唔好嘅，唔使柴台，因为我哋又跟住年初几啊，海又同大家见面噶 咯，情人节啦，初五啊，跟住又翻嚟啦， 我哋人生最重要嘅时间同阿海一齐度过，同各位一齐，所以耍得好嘅，醒多俾几多几个 like， 系咪 咁啊，最紧要啦，就新蒸头嘅时候，我哋都年中无忧啊，师傅啦，寻日咧就同基允啦，已经就拜咗年啦，同大家。今日就轮到夹埋我海喺前因后果咧，都要同大家拜年，真系年中无忧。今日又要继续耍拳，师傅。 系啊，一日一套拳，所以耍得好嘅俾啲掌声，耍得唔好嘅唔使失望，因为我听日又嚟啦。咁样 初五啊， 初五又嚟啦，情人节又见大家一齐，都情人节，我同阿海就。嗰套拳好睇啦！ 哇，掂啊，真系，仲谂紧而家 开正自己个饭啊， 系嘛，情人嗰饭啊， 开正自己个饭啊，今次犀利，单刀对英枪，希望各位中意就唔系普通啲心口碎大石咯噃。 今次情人节真系唔知点算啦，今日搞咗今日先啦，我哋初二。 我就知道你咧，嗱，今年就蛇年， 嗯， 我同你拍档啊，知道咗你一啲嘢，就发觉你好怕咩盐蛇啊。 蜥蜴啊， 蜥蜴盐蛇嗰种啦， 嗰类系啊， 嗰类啦，咁蛇系咪嗰类啊，小姐？ 都嗰类噶，虽然今年就蛇年啦，咁但系咧就其实师傅之前都问过我嘅，佢话即系诶，话喂，可嚟紧就蛇年噶咯噃，咁佢话你系咪惊蛇噶咁？咁我就话喺我有未认知乜嘢系蜥蜴嘅时候，即系细路女好细个嘅时候，未曾知乜嘢叫蜥蜴，嗰阵时都系叫盐蛇噶啫嘛，即系细细条，净系见过盐蛇， 有好多种类啊，其实 见过盐蛇，咁但系就唔知蜥蜴系点样。咁我就确系最惊就系蛇嘅，咁跟住到大少少嘅时候就认知到乜嘢叫做蜥蜴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啊，原来蛇我系冇咁惊，都系比较惊蜥蜴多啲。咁蛇就因为又未见过真啦，未都唔系深水埗以前咧汤蛇咧，即食汤有个蛇胆，折个蛇胆嗰啲就都见过嘅。咁但系嗰个系。佢都即係已經俾人劏㗎啦嘛，有個人喺度即係已經搞緊去擠個蛇膽出嚟㗎啦嘛，即係生勾勾。譬如你話啊，喺啲行山嘅時候啊，見到啲大蟒蛇嗰啲，咁又未曾見過托賴，但係都驚㗎。其實我都 喂，我哋兩個賣武㗎，以前大笪地人劏蛇㗎， 唔賣啲得唔得啊，師傅？ 擠個膽落嚟，即刻俾個細細。个杯仔啊，个米酒掟咗个蛇胆落去，扣匀佢， 咕一声， 系啦，墨绿色嘅，好核突突地一掘咗佢。喂，嗰啲算系豪客嚟噶啦， 血丝咁样噶， 系啊，豪客，一手脚踩住个蛇头定蛇尾，我都唔知啦。跟住喺个咁嘅胆个位度一折折下攞个刀，腰咁腰咗个胆出嚟，个胆好粒提子咁大啫，跟住捞落个杯度一掘，一吞咗佢，哇，好似有咩用咧？其实我都唔系好知。 好补噶，同埋话冬天啊嘛，系咯，都唔知乜嘢，跟住又话冬天有冇？唔怕冻啦，系啊，我真系都唔食啦。总之唔好谂啦，而家我哋就蛇年啦吓，今年就系师傅。 喂，阿海又好奇怪，中国人咧对龙年啱过去嗰年咧就好尊重嘅。好中意嘅，生小朋友都中意，对蛇佢哋又唔中意嘅，所谓龙蛇混杂，好似最顶嗰个同最底啦，十二生肖，你系咪最唔中意蛇啊？ 我 又冇话中唔中意，不过我都明白啦。如果你话咧，啲妈咪要生小朋友嚟讲咧，蛇就硬系好似相对地就冇咁 like 噶，冇咁 like 噶，系啦，觉得蛇啊好似懒懒惰惰啊，成日啲人话哎呀蛇鼠一窝啊，好似硬系啲负面嘢咧就加诸咗喺蛇嗰度咁样，然后啲好嘅嘢龙啊，咪飞龙在天啊，龙袍啊，即系全部都系啲好嘢咧，就俾晒嗰条龙，甚至乎其他生肖都冇咁负面，但系硬系对蛇咧，唔知点解啲人有少少抗拒，咁啊。当然我之前听阿师傅讲啦，譬如话立咗春之后呢，其实都已经系蛇年。其实原来蛇嘅 BB 呢亦都唔错，反而如果生龙 B 嘅话又好似冇想象之中即係哇咁一条龙㗎喎，系咪㗎呢？ 因为天干都分咗类别嘅，即係龙就唔系淨係龙㗎嘛，龙系一个地支嚟咋嘛。咁去年2012年嗰个龙呢系任辰年嘛，我讲同你讲咗啦，即任干又唔系咁好嘅，紫微斗数嘅计算嚟讲，任梁子虎冇曲化忌，咁其他化六化权化科都牵涉到唔系咁好，咁啊贵，今次啊跟住到贵啦，贵字啦，今年系咁啊蛇年，咁其实讲翻咧，我都唔讲紫微斗数住，我真系讲得，其实中国人真系好讽刺。中国人其实是蛇的民族，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古代呢，其实你大家知道我们的祖先，其实所谓的易经这样画那个卦，那个画卦那个人叫伏羲氏，传统的书籍呢描绘伏羲氏呢，其实是一个人的身，是人的头，但是蛇身来的、 哦， 即是我们的祖先本身就是一个人头蛇身 的祖先，叫伏羲氏。他画了个卦之后呢，我们经常讲易经，易经我们中华文化的源流嘛。其实易经包含四个部分嘛。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伏羲氏画那个卦，即是你说一画长一画中间断了那些呢，一个阳爻阴爻。那个卦就是伏羲氏画的。跟着到周文王写了个卦辞。到周文王的仔呢周公旦呢就写了个爻辞。到孔子同佢个学生咧写咗十篇文章解释呢堆嘢嘅咧，就叫做十易。咁四个部分加埋就有一本易经啦，就是、我哋读嗰本易经啦。咁所以变咗咧，我哋个祖先其实咧就系伏羲氏，系人手蛇身，跟住佢个妹咧叫女娲，炼石补青天嗰位女娲咧、又系人手蛇身嘅、哦。咁咧根据呢个列子咧就描绘咧，其实两个只系呢种描绘法，就系、是、个一个蛇嘅变咗个人出嚟啫，上半橛系人，下半橛系蛇，而佢两兄妹咧就交配之后就衍生咗成个中华民族。咁所以我哋根本就属于咧系中华民族，系蛇嘅民族，但慢慢演变之后咧，将蛇慢慢就演变虚构咗一种生物出嚟，叫龙、由蛇变做龙，对龙嘅崇拜，所以成为咗叫龙的传人。其实严格嚟说，我们是蛇的传 人 、啊，所以蛇一样咁嘅女人，蛇一样咁懒嘅男人，所以我哋就一样都又懒，系咪又靓，系咪跟住佢蛇行啊，唔系前行噶嘛，所谓蛇行啊。所以中国睇相咧，叫人个相里边一种叫做唔系咁好啊，即唔系咁正经嘅女人咧，就叫做蛇行雀步啊嘛。咩叫雀步咧？你知啲雀仔行路咧，个脚踭唔掂地嘅，弹下弹下，冇错，佢唔掂地，永远脚踭都唔掂地。你留意啲雀仔啊，咁雀步意思即系你行路咧，脚踭唔掂地嗰啲。咁你个蛇行系咩咧？蛇佢唔会向前行嘅，因为佢冇脚嘅，佢要左右扭 嘅， 系啦，冇错， 扭下扭下蛇腰咁样。 系啦，咁啊，依家啲男人啊中意蛇腰啦，蛇形嘅女人最好啦，系咪 ？S 嘅身 形啦， 就为之 good 啦，咁样。 咁所以变咗 蛇都真系有好嘢 嘅 噃。 蛇系本身嚟讲个流源喺度嚟嘅。嗱，我哋睇翻个卦嚟分啦。如果龙系咩卦咧？系震卦，震为动，其实怒气嘅，系咪啊？即系冲动嘅，砰砰声嘅。真为动，所以他用龙代表了，因为龙不停的，你很少见一个龙停在这里，虽然龙根本就是一个虚构动物，但问题是我们心目中的龙是翻云覆雨的，在动着的，所以震卦是动，所以动物比喻则的卦，震卦就用龙来代表的。蛇是什么卦呢？蛇是陷卦，是险，凡真险的就是蛇，因为蛇是有不可测的感觉，凡不可测的就是险。因为点解呢？如果震卦本身嚟讲，喺大自然嚟讲咧，属于系雷，嘣一声嗰啲咪行雷，咁我咪震咯，喐噶啦，一行雷就震啦，成个就喐啦，喐开始啦。咁蛇系咩？蛇系水。凡真古人觉得水咧系深不可测嘅，凡系水都有个险喺度，因为看不到就系水啦。咁所以变咗咧，如果用卦象嚟讲咧，两个都有佢嘅特色，先唔好谂好坏先。一个就系蛇系代表咗险，险好唔好呢？险未必唔好嘅，因为咧八个卦里边咧，陷卦用咗险嚟代表嘅话咧，咁即系话咧，其实险如果用到险， 這個、亦是一個是亦是一個方法來的。 險中都可以求勝喎。 是啦，冇錯 啦。 你記唔記得當年啊，大班 DBC 啱發生事件嘅時候咧，佢跟我講：喂，幫我起個卦啦，唔知點啊，大佬，依家反曬面啊，班友要封我乜啊？點點點？嗰時佢問我，話俾個卦我，話俾個 number 我啦。咁佢話66，咁啊六啊六啊。咁啊麻煩啲喎，四大難卦之一《易經》裏面嘅六就代表陷卦，咁啊代表險。咁你上卦又係六，下卦又係六，即係集陷卦，即係險中有險啦、嗯。即係看得見是險，看不到都是險。咁但係問題，我話未必唔得噶，因為用險啦，即係話今次你面對嘅處境咧係險中有險， 嗯、 所以咧福無從至，禍不單行。但你用個險呢個精神咧，就可以能夠破困嘅、哦。咁當時啲大班嗰啲咧嚇唔好噶，誒咁唔算唔算唔算，七啊一啦， 係啊，不賴貓。 佢嘅性格係咁噶嘛， 我 話六十攞個皺仔眉頭啊嘛，我話咦集陷卦喎、哦。福无从至，祸不单行。我话诶，唔算唔算唔算，七啊一啦咁。 奶妈度死啫。 我话七啊一本来就好嘅，三天大畜，不过唔可以咁攞卦嘅。 咪就系、 是、咯。你唔可以换噶嘛？ 即系唔可以去求签啊！即系去庙求签，喂，明明就掟咗嗰支签出嚟。 换 一 支。 诶，你睄一睄啦。当然你未去解签攞，你又唔知道好唔好先啦。诶，你望到个 number， 诶，都系唔中意，摆翻落去再求过。 知嘅。 灵咁知噶。即系你心去求签，你梗系信阿菩萨噶嘛？你竟然咁样呃阿菩萨唔得噶，唔灵噶。 成个咧，黄大仙嘅签筒咧有100支签。上上先咪得3支嘅啫，成日求嗰啲你已经知道晒嘅， 3% 系啊，3%系上上签，所以大概稍稍都知嘅。咁掉翻转咗咁讲，即系话一般情况咧、嗯，好嘅好难嘅，即系完全好嘅。但系问题我要因应处境咯，即系话，譬如话依家系冬天噶，咁冬天本来咧我哋应该系用暖炉啊，系咪？咁、 嗯、 因应处境咯，实际系琴日好热啊嘛，我开冷气瞓噶嘛，嗱唔好拗颈啊呢啲系咪先啊？你因应个处境咯，你话一味拗住香港夏天开冷气，冬天开暖气咁用，嗱用呢个拗颈嘅原则本来冇错噶，但系。实际上真系热啊嘛！ 因为而家啲天气真系好反常噶嘛，突然之间冬天咁都可以20几度，湿度咧就90几咁样咧，即系真系噶。突然间热几日啊，以为要开住个冷气，开埋抽湿机咁样啊，跟住又冻翻几日。所以啦，各位即系听众朋友啦，一定要小心身体先至好，身体健康啊，最紧要就系、是、 身体健康。通常我哋恭祝别人咧乜嘢嘅时候咧，就系显示个对方冇嗰样嘢嘅。我哋一般人叫恭喜发财，就 系 对方唔发财啊嘛。 一般都唔發財噶， 對住李嘉誠講恭喜發財，人哋會笑你噶、 啊； 對住李兆基講恭喜發財， 係咪、啊？都發咗 啦。如果我同阿海講喂，恭喜阿海快高長大，阿海覺得你教邊科啊？你 玩嘢 係嘛？係係咪玩嘢啊？快高長大，但係對於小朋友你講快高長大，讀書聰明啊嘛，係咪、 啊？ 即係讀書唔係咁叻啦，讀書聰明嗰啲、啊，對住嗰個十優狀元，好似叫人讀書聰明嘅， 仲要學業猛進咯、啊。對住個十優咁點算啊？ 係啦、啊，對住事實夫唔好講長命百歲啊！嗱，你過咗百歲噶啦，記住一笑上，雖然佢聽唔到噶啦，已經、 嗯 年纪大咗，耳个听觉唔系咁好咁啊，阿方小姐话佢其实已经听唔到讲乜嘢嘅，但系佢知道嘅，清醒嘅，即 系 同你倾啊、握手啊，咁佢都有咁有咩、但系入掉翻转，你话佢讲嘢，话恭喜佢长命百岁就唔系咁啱。 听唔到。 系啊，咁你话流年咧，即系今年讲啲过年嘢啦。 系啦， 不如我哋唔好讲时事咁煞风景。 系啊，虽然吓，即系成个香港，我哋有阵时都觉得啊，即系好似一个政治嘅气候啦，令到我哋有阵时都唔系话真系好舒畅啊。心情，不过毕竟啦，嚟到农历新年嘅时间，其实家家都要喜气洋洋啦。同埋，即系中国人咧都好信呢啲传统习俗嘅。譬如细个嘅时候，妈咪咁喺屋企，就算年廿几开始咧炸嗰啲油果啊咁样咧，已经唔可以讲啲唔好嘅嘢噶啦，一定要讲吉利嘅说话。一讲啲即系唔好嘅嘢咧，妈咪就会即刻话：你讲咩啊？再讲一次，即系好严谨噶嘛，所以尤其是开个头咧，好紧要啊！即系中国人就觉得啊，如果我咧嗰一年新蒸头，我样嘢做得好好睇睇，哇啲花又开啊，跟住啊我哋又着晒啲哇红色衫，好似我今日咁啦，一个李氏风咁样翻嚟公司，着晒红色嘅衫啊，你觉得行出嚟个人精精神神，个感觉就好似同自己打咗个底。今年我应该会有好，即系你话呢啲心理作用又好，乜都好啦，但系。求一个心安理得咯， 都唔止心理作用嘅，系啱嘅呢个，个兆头系啱嘅。苍天无言，视之以象啊嘛。你嗰日翻工，譬如话咩叫顺利同唔顺利啊？你谂下海，嗰日突然间出去搭 lift 坏 lift， 咁啊行落楼下啦，系咪？ 系啊， 咁啊搭的士。就俾人仲搶咗的士添嗰啲咧，或者上的士又鬧交嗰啲， 佢又唔識路啊，兜咗兩個圈嗰啲咧。 咩將軍路啊，咩環保大道啊，邊度一傳媒啊嗰啲咧， 邊個彎轉啊，即係咁樣噶嘛。 幾時轉右啊嗰啲咧？呢度咪一傳媒咯？你去蘋果日報係咪啊？嗰啲咧窒你噶嘛，因為而家撞一傳媒喺進光街噶嘛，唔係呢度嚟噶嘛。咁即係。 咁嘅情况之下，你谂下嗰日你顺唔顺利啊？ 嗯， 即系佢根本有个像俾你，即系话唔系咁顺遂啦。嗰日系咪先啦？即系呢个就 系 话，就我哋成日讲嘅，点解话取之以象咧？攞卜卦就系话个象系咩啫？个象就系话我喺情况对未来不可测嘅情况之下，我又用咗我个方法啦，都解决唔到。我想个天俾啲 hints 我啊嘛，系咪？咁个天就讲唔到嘢噶嘛，我点俾 hints 你啫？咁佢咪用个象咯？咁所以所谓个象。就點樣卦八卦呢個卦呢亦經過卦卦係咩呢卦喺你眼前的景象咪叫卦囉、 嗯、 就係咁解嘅啫其實卦嘅意思咪八種卦在你面前的景象因為大自然只有八種景象嘅啫一個叫天一個叫做地一個叫太陽一個叫月亮一個叫行雷一個叫做有風一個就叫做水一個就叫做河流咁就係咁囉。咁呢个就系已经系嗰八种景象 啫嘛，都系大自然嘅有关嘅。 因为先前嘅文，因为伏羲你都话咯，人手蛇身嚟噶嘛，嗰、那个大自然得八种嘢嘅啫嘛，其实咁咪、嗯、八种嘢咯。咁到身体咪话代表咗八种嘅部分咯。咁乾咪个头咯，啊坤咪个肚咯，个腹啊腹能够容纳万物啊嘛，同于代于地啊嘛，系、嗯、咪？咁跟住你话个震卦，头先讲啦，喐啊嘛，喐靠咩喐啊？靠只脚喐嘅啫嘛，系啦，冇错啦。咁跟住个风咪个大髀咯，即系连接。住个身体嗰个咪个风咯，顺为风咁，再跟住你话嗰个近为指，山为指啊嘛，咁你手咪就指住，点解咧？因为我哋左支别人用手噶，诶、欸，唔好行前， 啊 海嗰啲啊，左支啲男朋友嗰啲，唔好埋嚟啊。唔好行前，跟住讲嘢够啦，嗰啲咧指住你唔好，咁就唔得，唔准送我翻屋企，系咪？仲有一手 啊，通够啦，唔好再请我哋饮维他奶，饮咗好多奶， 够啦，已经麦精已经每日一次， 冇错啦，饮咗好多， 饮维他奶恐惧症啦，已经系啦，冇错。 先下个礼拜再请咁。 系啦，咁嗰啲咪用个手咯，咁即系佢每个部位就用咗八个部位咁解啫嘛。咁喺家庭嚟讲，佢都用翻呢个方法噶，乾咪就爸爸咯，木坤咪就妈妈咯，咁再跟住落去咪三个，即系大仔、中仔、细仔。大女、中女、細女咁呢個問題咯， 嗯、 即係所以變咗咧，我哋覺得嗰個景象，你唔好睇兆頭，好似好無稽，其實唔係嘅，係蒼天俾一啲暗示我哋、 嗯， 所以你出門開開心心，笑笑口，早晨早晨啊，海早晨， 係啊， 成日都順利咗嘅喎， 係啊， 黑黑面突然間踢咗只腳，又鬧緊粗口啊， 係啊， 跟住鬧天鬧地嗰啲咧，喂，成世都唔順利啦， 唔 使、 啊、 問啦，佢點會順利啫？因為你連搭過車都衰過人嘅，同司機又鬧交，又話你兜路嘅、 嗯， 就係咁啫嘛。 仲要就係將咧嗰啲嘅負面情緒啊，即係如果我哋而家用一个现代人啲去睇啦，其实呢啲就系啲负面嘅情绪或者 EQ 唔够高咧。我哋成日就系话，跟住你除咗令到自己成日掹掹整整之外咧，喂，真系有阵时候我哋叫赶客噶嘛。你呢啲咁嘅面口都不但止，你仲要将呢啲负面情绪，其实你会影响到身边嘅人啊。譬如嗱，我今日翻嚟，我黑黑面，喂，年初二流流，喂，我如果着到黑掹掹，唔系咁样利是封咁翻嚟，跟住翻嚟系啦，跟住翻嚟啦，就咦同个师傅呻啦，哎呀，今朝话搭的士啊，又好唔顺畅啊，叭叭。系啦，激死我啦！喺度闹完之后，喂，师傅听完，其实师傅都会觉得，哎呀，有冇搞错啊？即系新蒸头，你同我讲咁多下呢啲唔好嘅，做乜嘢咧？咪将大家个情绪喺度交叉感染，其实亦都系唔好，即系唔好话新蒸头。我觉得根本上我哋每一日，其实你都要怀住一个舒畅、开心嘅心情。有阵时有啲小事好简单嘅，即系司机唔识路，咁你咪即系教佢点样行，你俾多啲指引佢。喂，佢真系唔识噶嘛？咁然后你又教识咗佢点样行啦。其实咪一家便宜两家着咯。 嗰个就面对困境个方法。咁你咁正面嘅人梗係好啦，有啲就唔係咁，你成日講到自己黑仔王啊！你成日話自己黑仔王，你真係黑仔王噶，真係心想事成。所以我成日 心想事成啊， 係我唔敢噶，我唔敢公眾人心想事成，因為好多人都負面嘅。佢、 哦、 個心想，唉、哎，都係我黑噶啦，未打麻雀，唉、哎，我都係輸噶啦咁啲。 如果今日唉輸少當贏啦嗰啲咁 係咪？翻到去唉邊度會有加人工，都輪到我啦。唉，成日講我是非嘅，唉，去到有啲其他啲部門又衰過人嘅，咁嗰啲咧。你永遠都好似覺得 expecting 嘅，等緊一啲衰運嚟嘅，咁你一定嚟嘅，你放心啊！ 冇錯， 因為你成日都求緊呢樣嘢，你成世就求衰運。咩叫黑仔王咧？你有幾黑啫？其實係咪、 嗯？ 即係身體健康，行得走得，講嘢伶俐，有幾黑啊？所以變咗我成日都唔好咁啊！所以我唔係好敢祝人哋心想事成。我成日大部分人都負面嘅，成日佢嘅心想啲係唔係好嘢嚟嘅？係啊，咁啊翻咗一定冇份工啦，唉，踩油魚啦咁。 又或者有啲好嘢佢都唔相信嘅喎，啲好嘢跌到落嚟嘅時候 咧， 佢 就。 到我啊！唉，转头啊冇噶啦呢啲，即系唉， 过年团拜抽奖咧，唉，我成世抽唔到嘅，咁你都未去。 到佢抽到嗰阵时，佢又话：唉，呢啲细奖啫嘛，大奖又唔轮到我。即系佢永远睇嗰件事都系负面。嗱，我哋喺度咧就千祈唔好话晒今日咧新蒸头，仲要系年初二流流啦，再同大家就拜个早年。虽然师傅就话啦，都唔早啦，拜个年啊，初二啦。虽然师傅就话：诶，心想事成。如果系啲负面情绪嘅人咧，就好似唔系咁好。咁啊，希望我哋呢个节目今日前因后果，唔讲政治，我哋轻轻松松讲啲开心嘢，希望咧将多啲欢乐气氛带俾大家。 政坛诡诈， 时局难测， 但系仍然有迹可寻。理顺前因， 推演后果。 黄伟文、何海婷，前因后果。 初二的早上啊，再同大家拜个年啦，希望大家就系得心应手啦，我哋就总之就事事顺利啊，祝各位听众继续我哋前因后果嘅节目啦，直播室继续有黄师傅黄伟文同埋我海何海婷，嚟到年初二咯噃，咁一年嘅开始，我哋今日都系放低啲时事啊政治嘢先，我哋今日就不如因应翻嗰个气氛啦、啊，过年啊嘛，师傅， 你想讲都冇，梁振英咧就放假， 系啊， 系咩？ 几号？十七号先翻， 系啦，咁你知道佢又喺放假去英国。啊，好奇怪嘅话， 翻英国啊嘛，佢系 我哋翻系冇错啦，即系翻英国嗱，我哋好得意啊！我哋本来唔想讲， 都 要讲讲两句啊。其实我哋啲咁嘅特首啊、政务司司长，喂，以英国为家。是不是有什么事就回英国先 是 啊即是个政治姿态你成日说我们又什么又什么点啊又批评啊 又什么又什么 是啊又批评政府啊批评北京政府啊什么井水不犯河水啊之如此类。喂你的肢体语言你根本呢就在最开心与民同乐的时间你在伦敦与民同乐、 嗯、 你在英国与民同乐。 与他的 family 同乐啊在那里。 是啊那么你今天当那个英国先来加啲金崇英。你就話我哋香港啲年青人係咪仲要掛住殖民地時代啊？又咩攞個龍獅旗出嚟啊？諸如此類。但係你哋嘅行為啊，作為一個領袖嘅行為，你哋根本就係當英國先係真正翻到屋企、嗯。你哋唔係以北京為家啊嘛？你啲仔女唔係要讀國民教育啊嘛？ 咪留喺香港咯，係咪先？同我哋一齊過年咯，做不時走咗。 我就唔係喎，嗱，我哋愛香港啊，同阿海係咪？係 啊， 成個新年喺度， 係啊， 日日同大家見住面， 係， 係咪？我哋終於同香港搏呼吸。虽然有百几万嚟咗香港，但我哋紧守我哋嘅岗位， 冇错， 同佢哋唔同啊嗱，佢哋一个就轮住放嘅，圣诞就林郑就翻呢个剑桥，系咪见下老公，见下两个仔，到呢个过年农历年，呢个梁振英就走咗去英国，喂，放亲假都去英国，究竟你系英国派嚟嘅特首定系北京派嚟嘅特首噶？其实 系，总之就系啲大时大节都唔喺度啊！嗬，真系仲系与民同乐， 想唔讲都要讲嘅，真系冇办法啊！海 生分咗分零钟俾佢已经好俾面嘅啦，今日我哋就唔讲佢吓，摆埋一边先。各位听众，我哋心照噶啦，已经。我就想问翻啦，嗱，过年啦，通常你知啦，由年廿九，今年又冇年三十晚啊嘛，年廿九好啦，或者寻日年初一都好啦，电视啊，好多媒体咧，其实不断都喺度讲紧啊咩生肖又个运程又点啊，仲好笑嗰日我哋 系啊，门口贴住糖啲咩？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跟住早时嗰日早几日阿泰咧已经同我哋讲定啦嘛，佢话啊喺手机 app 嗰度咧，而家都有啲流年运程啊，有啲 download 噶咁样，咁免费喎，有啲免费 app 喎，咁啊，不如就睇下个流年好唔好啦。佢话阿姐，原来免费 app download 完得头嗰句嘅啫噃，即系然后就引你啊，原来你要再睇多啲，睇晒全文咧，咁你就要俾钱。咁我嗰啲免费嗰啲 app 啊，喺里面讲几句嗰啲，你唔好信，我就叫你留翻听我哋前因后果年初二听师傅讲。嗱，我有个问题啦，师傅，讲到啲流年嘅嘢，啲人咧成日都话嗱，今年就蛇年啊嘛，啲人成日都话啦，如果系本命年。即是生肖属蛇那些一去回到本命年那一年的时候其实个运程反而是麻麻地的 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呢 不一定是这样的有几个年份是的、 嗯、 龙年是的鸡年是的、哦、马年是猪年是因为他们那几个刚刚叫自刑即是神神自刑有有自刑五自刑他那个是的确是这样但就不是所有都是这样、 哦、 但反过来我们应该这样看就是大家呢根据这个生肖香港特别受生肖的因为其他在算命术数来讲呢其实生肖代表一个你的八字里面其中一粒字而已。 嗯。 譬如阿海咁是你秘密嚟嘅，你讲唔到啊我想有噏先啊当 然。因为我都唔好知啊其实。我 自己都比较乱。 系啦，譬如话 西历嘅日期，我 系啦，咁你有八个字，你有一个年，一个年柱噶嘛，月有个月柱嘅，日有个日柱，时有个时柱噶嘛。咁、你知道中国人咧传统系以干同支嚟几年，即系几时嘅，即系记录一个时间。譬如话我哋最简单，我哋讲个叫做甲午战争咁。嗱，甲午系咩咧？系马年咁。但佢唔系净系马年啊嘛，佢系甲午嗰年战争啊嘛。咁甲系木，午系火，咁一年系木定系火咧？嗱，天干系看得到你嘅现象，地支系呢个现象嘅实力。我哋用打麻雀做比喻啊，天干就系我食咗糊先，咁你下一句要问啦，几多番啊？系咪啦？咁先睇地支啊嘛。咁八字就系话咧，一个年嘅天干地支。一个月的天干地支，一个日的天干地支，同一个时间的天干地支，咁加埋先系你嘅八字啊嘛。呢个八字就系你嘅年月日时啊嘛。咁依家讲话，喂，你净系属蛇咁先啦，当你吓，咁你就系讲紧嘅年嗰个地支嗰个字喎。啊，咁巧系字出世咧，咁你先就叫做你嘅八字。从呢一粒字就去反射你系咪一个好运坏运，其实就已经好唔科学啦。因为佢只系占咗你一个字啫嘛，同我八字都未有关。因为八字好简单嘅啫，八字就你一个日主，即系日头，边一日出世，嗰、那个日嘅天干就系你系嗰咩嗰个咩人啦，即系嗰种人啦。譬如话你系甲木人、月木人，定系丙火人，定系丁火人咁。呢、这个人同其他七个字嘅关系。就形成了一个吉凶关系啦。咁咩叫吉凶呢？首先好似即系讲紧嘅就系、是中国人嗰种标准，就一定要调和嘅平衡嘅。咁如果啲嘢多咗对你嗰个字啊，譬如话你系甲木，啲嘢全部对甲木有利嘅，咁咪叫做有余咯。太多啦，太多用咩啊？用蚀啦。咁如果掉翻转，所有都系对木呢、这个甲木系不利嘅，咁叫不足啦。不足要用补啦，咁同个身体一样啫嘛，肥人要减肥，瘦好似你咁瘦嗰啲要增肥，咪就系咁啫嘛。其实咁中医都用呢个理论嘅，即系有余用蚀，不足要用补，咁加埋就要平衡。咁中国要讲平衡，但系平衡系好难噶。阿海，你有冇留意啊？女仔有啲就嫌肥，有啲嫌瘦，有啲嫌高，有啲系嫌矮， 有啲食极都唔肥。 系啦，冇错。 有啲人话喂，我呼吸啫嘛，我吸啖空气、饮啖水都肥，即系好难平衡噶。 咁掉翻转，你唔使讲人嘅肥瘦，雨水都系噶。中国几千年嚟， 尤其是大自然， 我都成日讲系啦。咁你中国咩问题呢？最归根究底，其实都系叫南劳北旱啫嘛。即系话南方就永远雨水过多，造成水患。我哋都听好多啦，每年一次噶啦，系咪？又长江泛滥啊，黄河泛滥啊，边度水淹啊？但系南劳北旱、啊，北边又点啊？又唔够水、啊， 又干旱得 滞，系啦，又唔够雨水、啊，系咪？咁最好就点咧？最好就系能够南水北调啦。喂，但系冇噶嘛，同香港贫富悬殊一样，有啲人 云吞吞吞吞过去就好啦， 有啲人有几千亿身家。有啲人揸住万零蚊过一个月，捉襟见肘，喂，永远唔会云巡嘅。咁嘅情况之下，喺八字就话啦，咁嘅情况之下，你叫做用神系乜嘢？就系话你欠嗰样嘢，咪你嘅用神咯。咁但系佢会转噶嘛，时间会到噶嘛，好似一朵花嗱，好似阿海咁，我成日见到海就一朵鲜花一样咁靓。咁花有个时间噶嘛，你春天嗱，譬如依家啱啱我哋新年啦，咁好多花开。但系好多花开，唔系所有花都喺春天开噶，不大部分春天开。咁但系问题，到夏天六月荷花先开啊嘛，到秋天菊花先开啊嘛。咁跟住到冬天真系严寒啦，喂，咁先至有梅花嘛，不畏风寒雪冷啊嘛。咁即系话，其实系啦，寒梅傲雪啊嘛。咁如果喺西方嚟讲，嗰个郁金香啊 ，tulips 系最早开噶啦。点解啲雪一融佢就飙出嚟嘅？ 好靓噶！吓， 啲雪一飙佢就飙出嚟。咁第一阵花就系郁金香，到郁金香已经残咗啦，即系开咗嗰几日之后咧，开始啲春花又到啦，因为真系春天嚟啦。咁慢慢到夏花啦，夏天嘅花嚟，因为我哋买种子种花咧都有。佢分春夏秋冬 要睇噶，系啊，要睇噶，或者啲人去而家好中意去旅行咧，去日本啊，好多时啊，啲人话去北海道咧，其实又系四时四景啊嘛，北海道呢个地方啊，你要睇薰衣草咁，啲人你都会系拣七月八月，因为嗰啲时间嘅薰衣草咧就开得最靓啦。如果你早一少少去，都唔系冇花，都会有，但好多人就啊，我系要睇薰衣草，你一定要拣啱嗰段时间去啦，佢就唔系一年四季都有，即系嗰只大自然嗰个奇妙，我觉得 樱花咁解啫嘛， 系啊， 短暂嘅， 要追住嚟睇 追樱系啦，冇错，日本都试过。 追鷹啊，或者追楓葉係咪啦？即 係 加拿大嗰啲楓葉咧，你見到嗰個所謂 false colour 係咪？即係嗰啲叫秋天的顏色，咁要追住佢，揸住個車沿個山間咁不斷咁追，不斷咁追，追住佢又佢漸漸紅噶嘛，紅有一種紅，黃有一種黃噶嘛，係啦，咁你咪不斷咁追住佢。嗱，即係話咧，其實有個時間喺度。我哋學話易經咁先啦，講嘅不外乎兩個字啫嘛，一個時同個空啫嘛，一個空間一個時間，啱唔啱？唔啱咪出咗問題咯。你等於頭先我都講嘅呢個天氣，有時你開暖氣，有時開冷氣，咁你唔係啦，冇錯啦，個時同個空嘅問題啫嘛。你話喂冬天都一定開暖氣啦，你又冇講得咁實喎，話佢係。咁你話唔係喎，冬天一定開 暖氣， 係啦，冇錯。冬天你係咪咁冬天開冷氣你咪有病咧？又唔係有病喎，實際有時候需要你瞓唔到嘅，佢有蚊嘅，因為佢暖少少，佢唔係最難頂嘅地方，佢你一濕濕。暖暖咧就係啲蚊嚟啦，啲蚊咧一隻蚊已經搞到你成晚瞓唔到覺噶啦。咁呢個情況之下，突然間要開冷氣，冬天開冷氣，你係咪傻咗？唔係傻咗，因應需要，所以變咗有時就係咁啊，時同空嘅問題。所以好多人都覺得，喂，我唔好運，你唔好咁睇個問題。咩叫唔好運咧？咩叫好運咧？首先要搞清楚先，就話係咪時間未到咧，或者時間唔啱位啊？唔啱位啫嘛，如果有一粒啊，即系我哋突然间喺依家堆填区种树咁，好似唔系好啱位啊，系咪？呢个堆填区唔系俾你种树噶嘛，你掘落去系垃圾嚟噶地下，咁种乜鬼树啊？系啦，冇错，种咩树咧？其实咁就堆填区养猪得唔得？喂，呢度唔系俾你养猪啊， 但系好似养猪入你个种树啊，点解呢度？ 我哋做传媒噶嘛，咁所以有时咧，净系话用地支一样嘢嚟。讲吉凶咧，首先我哋理解咗个本质先，因为香港人好受嗰啲运程书影响嘅，咁啊咁唔好话年尾先有啊，海喂中秋已经有嘅，开始喺报摊卖嘅已经，又仲系30几度摄氏已经卖紧出年嘅运程书嘅， 跟住啲人就会喺便利店咧抄啊，跟住咪揭咯，揭自己嗰个生肖，跟住睇完就摆翻低。 嗱，我哋啱啱先新年年初二，喂，好快就有出年嘅运程书噶，你唔使等，如果想睇嘅话，好快有马年噶啦，神字五味啊嘛，跟住咪个五咪马年咯。咁嗱，即系我哋大家一般人咧，咩都唔知都好啦，对天干地支头先所讲嘅，哦，原来甲午战争系甲午年啊，好多人讲甲午战争讲咗好多年，佢都唔知原来系马年嚟嘅，辛亥革命系几时？原来是猪年的，是啊，辛亥就是猪年，不过你讲惯辛亥革命而已，戊戌政变是九年，是啊，戊戌政变是九年的，不过是戊那个戌，就不是普通的戌，因为它有几个可以性的，有甲戌，又可以有庚戌，又可以有丙戌，但是那个政变那年呢就叫做戊戌年，所以变成是天干地支一柱体的，就好像我经常告诉人，你只是看地支即是不看天干，你见不到个现象，只是讲藏在地下里面的实力是没有意思的，等于你打麻雀，你使咩讲？唉，又叫十三幺，啱啱揸只叫糊噶啦，又俾人食咗糊啦，咁嗰啲咧，喂，咁 食出先讲啦， 系啦，冇错，食出先讲啦，你需要 气顶啊，嗰啲系嘛， 你唔好成日话自己叫失飞啊，叫几多飞，咪升一升又叫几多飞，食咗先讲啦，食咗先讲几多番，讲完几多番之后先谂一谂，其实打几大嘅咧，我哋。喂，咁你先食得高兴同唔高兴噶嘛？你出咗冲，出咗冲唔紧要，你问一问，咦，几多番啊？喂，打几多番先？再讲，咦，打几大嘅咧？其实你个脑清醒少少先。嗱，你唔好话啊，好惨啊，出冲咩咩十番。打好細啫，嫌雞$25抵啫， 原來係咁， 係啦，原來係咁啫， 你又信翻曬啦， 咁啊之後咪冇乜嘢咯，原來，所以變咗，我覺得個次序要清楚。但係香港人，由於你冇辦法知道每個人嘅八字噶，譬如我唔知你個八字，唔知阿邦嘅八字，唔知阿大班嘅八字，但我哋知道佢咩咧，屬乜嘢啊嘛，咁咪揸住屬乜嘢嗰一粒字就嚟講吉凶啦。咁變咗咧，但我哋就知道， 咁啊，即係其實好籠統下， 好籠統嘅，因為同星座一樣啫嘛，將人分十二類。咁你谂下，听落之后粗糙啦，系咪先啦？点可能？譬如我同我系狮子座噶吓，譬如我狮子座就系今年好定唔好？喂，有冇搞错啊？你听你都觉得听都觉得有问题啦。或者全将军澳啲人今年好唔好啊？吓，你咁样讲吓，系咪先啊？ 即住嗰区咁样， 系啦，全北角都好唔好啊？咁即系唔会系咁笼统噶嘛？咁但系问题笼统即系有限嘅资料。亦有限資料嘅計算方法，頭先所講嘅係咪本命年一定唔好咧？我覺得四個唔好嘅啫，因為嗰個係刑，咁呢個刑嘅問題咧，刑係折磨，咁咩唔好法咧？折磨你話好唔好啊？ 梗係唔好 譬如我屬年，我屬龍嘅，我喺龍年係點好唔好咧？起碼喺我感覺上，因為年支係代表你個性格嘅，喺性格上你有個被折磨嘅感覺，呢種自刑咧仲要自找個煩惱係。 咁掉翻转啊，有有字形啦，我鸡日我属鸡咁，鸡年咧我就会系一个字形嘅感觉。咁、 嗯、 害猪系害害字形，又系一种自己折磨自己的感觉。咁呢啲嘢时系烦恼自寻，又啱嘅。其实大部分折磨嘅都系自己折磨自己嘅啫嘛，别人好难折磨你嘅。我想折磨你啊，可唔可以点？我都唔知点入点入点入手。你问我， 请我食多啲嘢啦，你就折磨。 系咪咁样噶？OK， 咁嗱，我想我要刻意要折磨你，我都有困惑嘅困难。好似啲人好蠢噶嘛，成日谂。又唔知咩，又三叉对住个对面门口啊，咩八卦对住个咩个镬啊啲，喂你先折磨自己， 啊、 折磨到别人知唔知道？我唔知 道。哇！只镬上点会带感情啊？大佬， 系啦，你好明显你折磨紧自己先，因为烦恼一定自寻嘅。咁所以嗰四个生肖就系咁，但系其他生肖冇关嘅、嗯，即系由子嗱，子系老鼠啦，丑系牛啦，人系虎啦，卯系兔啦，辰系龙啦，巳系蛇啦，午系马啦，未系羊啦。身是猴啦，酉是鸡啦，戌是狗啦，亥就是猪啦、 嗯。 即系十二生肖，其实大部分人都知噶啦，起码知道自己嗰个生肖先。咁你知道自己，譬如话我属鸡嘅，我咪酉咯，酉、嗯、就系鸡啦。咁啊，凡身酉嘅地方就是鸡咁，你就知道呢个先，呢、這个地支先。十、嗯、二生肖代表十二个地支，地支最紧要系依家喺嗰个即系目前流年算命咧，佢拿住一个原则啫、 嗯， 就是、一个叫冲，一个叫做合合。就是好的、 嗯、 冲就是不好的。那什么叫合呢？合就好像一个插梳和一个插头一样、 嗯、 一拍埋一个突出。 一粒一突。 一粒一突没错、嗯。一粒一突一拍埋哇那就通电了。 fit 晒。fit 晒、嗯、没错。那因为它叫合了。合即是用简单的经济上市场上来讲那个、叫互通有无、嗯。即是你有的东西咁巧啊，我冇、 嗯， 我有个嘢咁巧，你又冇，我哋 两个拍住， 好似我同你咁啦。嗱、啊，我就老，你就乱， 系我好骚嘅，你骚， 我就粗鲁男人一个，哇，你就娇滴滴靓女一个，所以我哋两个人一路一乱行走江湖，周围卖 艺啦， 系啦，度度都可以咁成功，咁多掌声。但系点解咧？因为就系一个好似即系点讲啊，一个粗鲁男子就对住一个娇滴滴嘅海，哇，咁样耍套单刀精枪，系咪？单刀对英枪，喂，乡亲父老都俾掌声啦， 听到开心啦，即系唔使耍出嚟啊！我哋 冇错啦，咁啊，听到啲听众都俾个 like 啦， 唔该，咪就系咯， 阿海一声振臂一声，筹旗要 like， 即刻几百个， 都未使师傅出马吓、啊，师傅出埋马，我恐防一夜之间我哋多一千个 like， 所以我都系 定系冇晒 like 啊？会唔会冇晒噶？有冇电即系可以 揿翻佢噶？ 可以攞翻走， 可以攞翻走， 系啦，所以真系危险啦！好彩我冇出，好彩冇出过手啫， 唔会唔会，我哋对自己有信心。 所以阿海啦，我觉得因为讲生肖都未讲，我哋咁上下就要去呢个新闻报告，系咪？嗱，我谂咧就 有几分钟，三分钟可以讲埋先。 迟下你都可以筹下计， 又筹啊！ 多啲，我哋个目标嘛，人生有目标噶嘛。哦、你嗰时就争二十个啊， 争二十个去四千。 咁依家就我哋个目标望五千， 大啲啦，系啦，一夜我哋大啲啦， 五千啦， 冇二十咁上咁使翳嘅我 一翻一翻咁好难做噶嘛， 收风利是， 大四 起啦，收风利是。喂，你谂啊，我今年咧即系希望嗰个利是个目标，我希望投到5000蚊咁先算啦。哇，你20蚊20蚊咁俾咧，有排搞。哇，但系你收一封1000咁啊，哇，不得了。 有沒有收过噶，你收过1000利是？ 1000啊，真系好似冇啊，最大收过500啫，咁大个女系啊。 我嗰阵时做编辑部咧，试过有啲利是500，咁啊啲同事同我讲收唔收得？ 咁、哦、 我話我話就其實你訪問完人咧，人哋俾一封利是你喺過年咧，可能就冇問題。但去到500咁大咧，我建議佢俾翻。 但可能封俾你嗰、那個佢500可能覺得好即係一般嘅啫，入場費嚟嘅啫，佢覺得 喺佢嚟講係啊嘛。但係喺收嗰人個額都係大啊嘛。 咁又係。 費事有閒餘啦，邊個有咩唔好嘅時候，佢又覺得喂俾咗500，攝影500，佢有500咁嗰啲咧，咁變成為咗是非啦嘛。咁能夠你自己。即係能夠即係做翻一個保護自己嘅行為，最好就俾翻佢啦。 有啲避忌啦， 因為嗰啲都係有錢人嚟嘅、嗯，事實都係，可能佢真係冇其他散，即 係散最細啲封嘅，佢話 係500，所以冇辦法。嗱，我哋一聽完新聞翻嚟之後咧，我哋真正就講嚇呢個12個生肖、12個地支，乜嘢邊個地支同邊個合？边个地址同边个冲合又点样呢？冲又点样呢？我哋逐个讲啊， 系啦，最紧要就系咧，如果冲嘅时候有冇啲嘢即系可以化解咧？呢、這个都好紧要啊，师傅。 D 一百搭伴新闻短打， 齐贺新岁分类广告。 恭喜恭喜啊，年初二呢，蛇年先祝大家 D100 听众好似蛇咁精灵，识走位变通啊，蛇年行大运，就算今朝抽到下签冇问题㗎，香港人最识得打逆境波㗎啦，唔会认命㗎，大家走多两步呢一样冇问题啊。先听听听众啲祝福语先。Simon Chan 就话啦 ,D100 要加油啊，一定会添。John Dan 就话啦，祝 D100 呢各位新年进步，继续为民发声。澳洲布里斯班的 Candy Lam 就说10000分支持 D100， 祝 D100 蛇年越做越好，我们有真话听， D100 电台又有钱赚，多谢先。Tony Wong 就说新年快乐，希望爸爸妈妈就身体健康，事事顺心。 Ricky Now 就说希望合家身体健康，工作身心愉快。沙田就阮女士就说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听咗咁多祝福语之后呢，恭喜恭喜，年初二啊，起身拜年啦喂。 精谈鬼诈， 时局难测， 但係仍然有迹可寻。理顺前因， 推演后果。 黄伟文、何海婷，前因后果。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翻翻嚟我哋前因后果嘅节目啊，师傅。 哎，你好啊，点啊？跟住我哋讲十二生肖噶 啦。要啦，我哋成个钟头都未曾去到嗰个戏玉鸡啦。我哋三个钟头节目，我哋梗系将啲吓即系重心嘅嘢。我哋就慢慢渗啲出嚟，要嚟噶啦，师傅，唔系啲人我惊咧，即系 脱烟雾一样系嘛？ 系啊，要噶啦，要噶。 你睇脱烟雾，我以前喺多伦多工作噶嘛，即系生活嗰段时间啦。多伦多好兴脱衣舞噶，叫 table dance 啊，即系佢呢个台仔 喺台上面跳， 系啊，跳系冇错，咁可以叫佢埋你前面个台仔，个台仔意思想张凳嚟，其实一张凳仔咧，我哋阿妈 技巧噶，所以我觉得真系， 系咪啊？ 好犀利噶， 系啦，嗰啲就脱脱极都未脱晒嗰啲，就系 到未啊，得未啊？ 佢好平嘅啫，杯啤酒5蚊加币啫嘛，嗰阵时我坐到睇佢，睇到睇脱衣舞噶啦，咁啲人放工咪坐喺度饮酒一边倾下偈，咁咪睇下脱衣舞， 都系一种文化嚟嘅，呢一种都系 多伦多系特别系呢种好似系佢嘅城市文化嚟嘅，系、 哦、 特别流行 的。所以如果要去多伦多，就要睇下呢啲 table dance 咁样。今日咧，我哋当然啦，卖艺我哋又冇理由买啲 table dance 啦，即系 我哋卖深喉水太石 啊！我呢啲真系正所谓系咪出嚟行走江湖咁样跳 table dance， 梗系轮都唔轮到我啦。我哋今日卖咧，当然就系配合翻新年呢个主题啦，话晒年初二啊嘛，好多人就系好关心咧嗰啲嘅流年运程啊咁样。我哋之前讲紧啦，啲冲同埋。合啊咁样嘅呢啲情况，喂，真系要埋牙噶咯，师傅。其实乜嘢同乜嘢嘅生肖先为之冲，乜嘢同乜嘢又为之合咧？其实 好啊，嗱，我哋解释清楚合冲同合先。总之个大概念啦，即系咁就 系 话合就 系 好嘢嚟嘅，因为互通有无啊嘛。 插须嘛，头先阿师傅就 系一 劈劈落去噶 啦。咁掉翻转咩叫冲咧？冲好简单，立场相反，你死我亡啊！皇马对住巴塞，永远都冲噶啦，因为即系冇无第二啊嘛，因为你第一就系我第一啫，争个联赛个杯就系你一日你攞人， 唔会双冠军噶 啦，唔会双冠军啊！再跟住我哋一对女就已经个所谓打比大赛嗰啲啦，哇！大家都世界瞩目点样啊？一系你赢，我赢嘅啫嘛，打和都冇瘾啦，0-0。 唔会嘅，一定要射十二码，射射到天光都要分到胜负为止噶嘛。 系啦，冇错，即系话其实只有一个 系 赢，系开开心心，一个就垂头丧气，乜都冇中间啦，嗰个咪冲咯，冲即系话我同你嘅立场相反。嗱，连枝咧，我哋话属乜属物嘅时候咧，嗰个。知本身是什么来的呢？就是说我们的性格来的。其他八个字有不同，每个字有不同的即个代表。年的知就是我们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或者是我们本身那个那年的即个运势。如果冲亲就是说表示那年冲到我了，一定有变动了。掉翻转合就系咩呢？咦，我哋即系话性格合啦。如果人嚟讲咧，人同人合分就咁合啦。啊，原来你系咩啊？子同咩合啊？原来子系同丑合嘅。咁即系话，如果你系老鼠，咁你合分嘅时候就话啊，配个牛嘅男人就好啦。咁点解？因为佢哋性格合啊嘛，起码咁。嗱，呢个就系坊间合分嘅其中第一步就要性格合一先。咁，但系问题我成日 challenge 呢件事嘅，因为我成日话。 喂，性格不合都可以白头到老的，很多夫妻吵吵闹闹四五十年，喂，未见过啊？你未住过屋邨啊？层层都是这样，个个单位都是这样 的，开片都仲得啊？点知吵闹？ 冇错啦。喂，咁你话掉翻转，喂，性格合的话就一定能够即系相爱到白头噶啦？ 又唔一定， 未必噶、哦。喂，好多横逆噶、哦，政治上的横逆啦。喂，见过无数啦，几十年中国人的夫妻明明是好的，喂，有些就算不是政治横逆，喂，大家失意的时候，喂，膝头绞眼泪噶、哦。你未睇过呢个浮生六记啊？系咪先啦？掉翻转。掉翻转就可以又可以冇所谓嘅，你中意踢足球，佢中意睇书，喂一个动一个静啊，完全唔啱啊，话不投机嘅，一个要睇电视剧嘅，睇 TVB 脑残电视剧，一个就好巴闭嘅要睇 BBC， 系咪、啊？喂，咁但系问题都得噶，两公婆 加埋科技而家更加得啦，即系有上网睇电视，咪一个霸部电视机，一个用电脑睇咯， 一个喺房，一个喺厅都冇事噶，一个系睇书，一个喺度踢波波牛嚟嘅，喂，一个写诗嘅咁啊，成日见啦呢啲，喂，真系就计，所以变咗咧。我哋只系咁讲，合嘅就喺性格上边好合，应该咁讲。冲嘅就喺性格上边南辕北辙。我哋咁睇变咗就唔需要一句定死人哋啊，即系话哇合唔到分噶啦。咁喂，如果真系冲就真系合唔到咩？只不过大家唔啱，即系好多品性上边唔啱啊。一个要咁，一个要另一个咁解啫嘛。嗱，地支嘅六合系咩边六合咧？属老鼠嘅人要配牛，属老虎嘅人要配猪。属兔嘅人要配狗，属龙嘅人要配鸡，属蛇嘅人要配猴，属马嘅人要配羊。呢、六组生肖咧性格好夹嘅，一齐嘅时候就特别好运噶啦。嗱，如果结婚嘅话，呢两个起码唔闹交先啦，起码佢哋 已经好好啦、 啊，大家一齐讲科，大家都阿仙奴迷，大家嗰阵时就当云甲宝到上天，一时而家就踩到佢落地，系啦， 呢、 okay 啊這个又话咩？咩混格？你同阉料自己有什么分别嗰啲咧？ 而家正啲人话佢社会主义添， 系咯，冇错啦。喂，嗰阵时当混格好似神一样，又话青年军啊，又话唔知咩少年人，一时而家想混格，有两个好啱倾，不过好啱嘴型嘅、一讲大家价值一样嘅，大家睇嘢角度一样嘅，大家互相拍埋就好舒服开心嘅，我就叫合啦。嗱，就再讲一次啊，鼠配牛，虎配猪，狗啊兔配狗。龙配鸡，蛇配猴，马配羊。咁掉翻转啦，咁咩叫冲啦？冲头先讲咗啦，冲咪衰嘢咯，冲咪冲突咯，冲咪就系你死我亡咯，冲咪一个就系皇马对巴塞咯。 如果两公婆去到你死我亡都几得人惊。 咪佢性格上你死我亡啊？即系佢话要开冷气，你话要开暖气嗰啲咧，都好猛噶。我话要开灯，佢话要熄灯，呢啲好多嘢都要咁样噶嘛。 要咬即系乜都咬。 系咪你知个厕所，譬如话个板要拍上定拍翻落嚟，又要 牙膏啊？ 系啦，冇牙膏中间接定系咩先？咪有用嗰啲直立式嗰啲咧，就唔使拗。 日日之内系。 同埋好多嘢嘅，有个特别乱佢唔介意嘅，有个要好整齐嘅，有个将全屋都摆齐啲衫喺度，每张凳拼都挂住一啲，着过定未着过，洗定系挂翻上柜，佢又唔洗又唔挂上柜，又唔攞去干洗，总之佢。看看先看看点先可能听日着不听日就不知天气点喎咁嗰啲呢 摆住先啦。 咁又佢就好猛省见到全部都唔整齐乱都乱糟糟嘅。喂有啲人等得㗎喎啲。有啲打完邊爐兩日之後，仲個煲湯仲喺個廚房度嘅喎，係真係撞鬼嗰啲人，同埋最撞鬼係下次同佢打邊爐都仲係 都仲嗰煲啊， 都係冇出仲喺度嘅，話未洗啊，因為上次打完邊爐，上次打完邊爐到呢家都未洗，有啲人忍得嘅喎，知唔知啊？成個洗衫攬啲內衣褲全部堆曬，好似座山咁，將一次過攞去洗衣婆磅洗喎。 哇！ 咁即係每個人嘅性格會唔同嗱，嗰啲叫衝啦。咩叫衝咧？嗱，十二生肖就係咁嘅，鼠就衝到馬。牛就冲到羊，虎就冲到猴，兔就冲到鸡，龙就冲到狗，蛇就冲到猪啦。大家仲记唔记得自己嘅生肖冲边个啊？谂一谂先，回忆下自己嘅生肖，再睇一睇你冲到乜嘢。咁今年用一个最简单嘅常识啦。咁即系话今年系蛇年，乜嘢人最大镬啊？ 猪咯， 猪咯，系啦，咪猪咯，猪好简单啫嘛，冲到你啦，咁啊蛇年啊嘛，你话我唔系合婚，唔使结婚噶，个流年系冲你啊嘛，咁你话大唔大剂，咁啊喐动咯，喐动一定大剂嘅咩？咁喐动又唔一定大剂嘅，咁我都举咗个例啦，咁话旧年系龙啊嘛，头先讲咗龙冲乜嘢嘅？ 龙就冲狗， 系啦，龙冲狗，咁边个属狗喺我哋身边？嗱，讲翻我啲同事啊，大班咪属狗咯。 大咩大 镬 咯？ 魔剑咪属狗咯。 哇！ 咁啊，黄楚彪咪属狗咯。 冲到冚冚咯。 李国章咪属狗咯。 咁啊，龙年2012好唔好呢？四个人，咦，真系冲到应喎又。 喂，冲到应嘅，咁但系嗱，睇你点样演绎啦。曾经有一段时间，咁啊，梗系就觉得，譬如黄彩标佢哋梗系好啲啦，系咪先？你又会觉得啊，但系临到最尾咁啊，几好啊！嗱，农历年之前，结果都诶各得其所啦，即系你有你嘅，我哋有我，我哋又重新出发咁样，又未必唔系一个唔好嘅结局啊。 系啦，阿海又真系聪明伶俐，花能解语啦，即系冲，只系代表 赚多几句啊。 喂，俾当利是嘅啦， 都话请我食嘢咯，你想害我，你请我食嘢啦。 嗱，即系你谂下，冲系代表变动。头先我讲噶，我哋净系讲自己公司就系四个人， 系 我前 DBC 四个董事啫。咁咁巧都系九，咁喺龙年真系受冲啦。咁佢哋实在都，你话边个好边个唔好，边有好啊？冲实际上都系唔舒服噶啦。你话大班同阿摩记系煎熬紧，我就唔信黄楚标好舒服。即系讲真，李国章揸旗嗰个，即系其实真正出头嗰个傻仔叫做黄楚标，真正话事嗰个叫李国章啊嘛，系咪？你话佢哋好舒服，我又唔信。 又唔觉噶喎， 日日俾人闹，你个好舒服。 喂， 你有支咪，我有个权，我有钱，你冇钱，不过你有支咪就我又冇支咪。 或者成日喺度算算度度啊，即系你度啊，佢又会出乜嘢咩咩？咩招数咧？出咩龙溜咧？即系你成日喺度咁样计算，其实个人都辛苦啦。 数又话唔夹钱，一又话乜，又话你大花童，一又话生意纷争。咁你日日喺个咪度闹，又叫啲听众都闹埋我，又话贱标，又话唔知咩。 迟少少出粮又闹，咁啊系闹噶，迟啲出粮真系闹 噶。咁你谂下啦，喺佢哋嚟讲，点会有个系舒服噶？咁即系喐动，但系喐动并不表示唔好。你话嗱，依家事过境迁啦，睇翻下。各取所得啦， 咪就 系 咯， 系咪先嗱？个黄楚标，李国章嗰边终于就攞翻呢个 DBC 呢个所谓控制权啦。咁终于喺建制派有个平台啦，咁又打开咗一个局面俾佢哋，唔使自己开山劈石，已经打开咗啦嘛。咁再跟住嗱，佢哋又有呢、这个啊，即系一大扎十万部呢个数码收音机市面里边 啦， 已经有咗咗啦嘛，打开咗数码收音机，咁 拧开就得噶啦。 系啦，你唔听唔听得揿一揿啊，揿一揿都听到声音。 冇错。 咁你跟住有班员工又唔使佢逐个请，我逐个见。 啱啊。 呢班员工啊，麦润寿佢哋啊，咁成班都喺度已经咁，跟住阿思豪佢哋已经喺度咯。咁喂，即系话。成盤生意最困難的創業階段幫你打好曬，跟住你只不過投資咗就有件咁嘅喐緊嘅電台，而你最恨都有一個平台啫。你哋建制派或者中聯辦最希望有一個屬於你哋發聲嘅平台啫。跟住嗰班以後就好快見到啲工聯會啊、民建聯啊、啲中聯辦契仔啊，係啦、啊，啲謝偉俊啊、龐愛蘭啊，一龐愛蘭上咗 啦，已經有啦， 冇錯。你睇住佢排緊隊上去啦，咁即係話，喂，你咪已經有所你啲完全。基本上作為一個合理的投資裏面有個平台啦，即係衝得嚟，你係有變動、有痛苦期，但係個成果，喂，好嘢 good 嘅噃，唔好啊！咁又講翻我哋呢邊啦，咁啊大翻同魔記係咪？咁你話目的，你都想有個即係運作中嘅媒體啫嘛，及電台啫嘛，咁依家。D 一百咪系咯，已经 啱啊！ 咁你话我投资啲钱咧，攞翻啦。咁跟住有班员工，好似阿海啊、阿邦嗰啲咁好嘅员工， 阿 邦你哋开山劈石。喂，咁样喂，你原来系劏房劏出嚟嘅啫。 我而家仲想点啊？ 签见咗 D 一百出嚟，系咪先啊？一个运作新嘅电台，喂，仲有一班不离不弃嘅听众。哇！呢班听众真系用四个字讲，恩重如山啊！喂，但系掉翻转。用投資角度嚟講，喂，你攞翻曬投資，你一有個電台運作咁，你又係贏家喎、喂，原來唔一定你死我亡嘅，四個都屬狗，四個喺個龍年都有所衝擊，但係勾襟出嚟，你總結翻個龍年係一場痛苦期，有呢個情緒上有驚濤駭浪，但係喂，你有你嘅 D 一百，佢有佢嘅 DBC， 大家投資各得其所，跟住一個。电台变咗两个电台，系咪？好似澳门啲赌牌咁啊，一个变两个，一个变两个。喂，大家都得益。咁对翻转我哋啲员工嚟讲，我觉得好开心。就点解咧？嗱，我哋有公开啦，做打工仔仲要有公开啫。咁 DBC 啲旧同事又有公开，喂，大家都各得其所。 一批新嘅人入添，我又要。 咁你我成日都话咯，作为站喺香港市民角度，喂，多一个平台就系多一把声音，多两个平台就两把声音，选择权。在听众度，在市民度，咁即系话，其实冲得嚟 是一些波动啫，波动未必不好过，因为其他的字可能好呢，转入了蛇年可能大家都是进入康庄大道呢，那共荣几好呢，你又好我又好大家都好咯，那么市民选择咯，你喜欢听 DBC 就听 DBC， 听 D100 就听 D100 咯，套拳不同，你喜欢咏春就看咏春，他喜欢太极就耍太极，喂，各有市场各有技巧，是不是先好像我们两个一老一嫩咁我哋有我哋心口碎大石同呢个单刀对英枪啦，系咪？所以你鍾意睇嘅咪拍下掌囉，你唔鍾意睇嘛咪睇另一啲咩我条喉咙顶住支枪嗰啲，我好怕嗰啲，系啦，好怕嗰啲。仲有啲嗰啲咩用火辣隻手嗰啲咧，滚 油啊嗰啲咁样。 咁嗱，依家咁讲就系话，今年大家都知啦，最唔好系乜嘢啊？头先讲咗啦，蛇冲猪啊嘛，咁即系属猪嘅人咪冲到赢，哇！属猪嘅人就阿弥陀佛啦，你一定有变动，点变动法啦？可能工作有变动，好似大班同阿摩记咁咯，哇！可能同个老板有啲嗱，佢啊大班到依家都唔承认嗰班系佢老板噶，系股东。大家 都是股东， 最大份是我的份，即是成日咁讲的，最大份是我的份，那些都不要紧，总之你有冲，有些冲突，有些冲突，有些冲击，有些改变，可能在工作上面，可能在搬屋上面，可能在感情上面，你有变动，那这个就是属猪的人了。掉返转头讲了合，那什么蛇合啊？猴子就是同蛇合咯，蛇同猴自身合嘛，咁即係话属猴嘅人就应该 very good 啦， 同呢个 因为互通有无嘛，讲咗啦，即係话你要嘅嘢今年个流年会俾到你嘅，咁即係要啲咩呀，睇下你争啲咩囉，要爱情嘅有爱情，要工作嘅有工作，欠钱嘅有钱，係咪先，有欠健康嘅今年精神爽利，咁就属猴子嘅人好啦。咁其他生肖似啊嘛，其他生肖其实已经唔喺个六合六冲嘅范围里面啦，所以咧属于平淡。你勉强要讲都讲到嘅，点解咧？就是、因为仲有个所谓嘅三合局啊，咁嗰啲比较复杂啲嘅啦，譬如话自有丑、申子辰、壬午戌同亥卯未。咁今年系乜嘢咧？系呢个自年，即系蛇年啦，自有丑都合嘅嗱，咁、那个中气系鸡，咁即系话咧，今年对鸡嘅人咦都好咁、样咯。咁掉翻转啦，咁你话自同乜嘢咧？同呢个就系字同害就系冲，咁冲嘅人唔好，咁即系话如果从呢个角度嚟睇咧，属鸡嘅人都唔错、哦。咁你话属字有丑啊嘛，咁属牛好唔好咧？嗱，牛同蛇咧系需要个催化剂先能够好嘅、一定有只鸡喺中间嘅，所谓叫做中气、即系字有丑呢个金局咧，一定有个鸡所谓中气、所以点解啊？子午卯酉呢四个人咧，呢四个中气咧，如果地支有咧，就特别所谓嘅四桃花啦，特别桃花旺嘅。咁咧，古人有个咧就系、学八字嘅时候咧，有个好标准嘅地支叫做子丑诶，子午卯酉都有齐嘅咧。嗰系边个？叫乾隆王。所以乾隆王咧就桃花多啦。咁啊，废话嚟嘅。乾隆王梗系桃花多。 系咯，做皇帝边个唔桃花多咧？ 讲咩？系咪？但系问题佢嘅特色就系话咧，只鸡配只蛇又得，配只牛又得。咁子系老鼠嘛，老鼠配个。身即是猴子又得，配个龙又得的、哦。咁五是马嘛，马配个虎呢个人又得，配个狗又得的、哦。咁卯是兔嘛，兔是配隻猪又得，配隻羊又得的、哦。咁即是话呢，佢比别人多咗一飞嘅。人哋叫单卡窿，佢就叫两飞。 係 啦。咁所以佢个桃花定多啦。因为原来你啱嘅类别多咗一倍，多过别人一倍。咁所以叫四桃花囉。嗱、其实个生肖嗰个大概就係咁样嘅。咁、所以变咗呢，有啲人就问啦，咁要陀啲咩先啱。 係喎。 每次即係受下饭练俾人问呢啲嘢呢，问到我都发觉一额汗。因为发觉呢啲其实好鬼无稽嘅，我觉得无稽。咁但有啲人觉得我真的觉得有用、 心安理得咯， 系啦，冇错啦，心安理得，你觉得有用又有用， 冇错， 因为喺西方医药界嚟讲，有个叫做治疗，即系叫做心理治疗剂噶嘛，即系其实嗰只药唔系药嚟， 维他命丸嚟嘅，可能普通系一粒， 冇错，维他命 C 嚟嘅，但系你觉得有用噶，阿海话我瞓唔到觉呢轮，咁医生话啊食呢啲啦， 系 就瞓到噶啦一粒，其实佢唔系俾安眠药你，佢俾粒维他命 C， 但系你觉得医生已经开咗药俾你啊嘛，食咗之后咦真系瞓得好啲，个医生觉得原来有效噶， 咁就得噶啦。 胃劑呢原來是在個即藥劑的醫學角度來說原來是有藥肝的效用的，很大效用，尤其是那 那些抽象的心理病，好似瞓唔著啊、抑鬱病啊、唔開心啊，或者個人點樣成日覺得好似人陷害佢， 總之其實都係啲情緒啊，自己心理嘅影響啊嘛。咁你咪俾翻下治到佢心靈嘅嘢俾佢就得噶啦。 大部分醫生都開啲叫做安慰劑俾佢，其實唔關事。 一粒維他命丸， 用翻個六合同六沖嗰、那個。那個理論先，我們一學到了十二個地支有所謂合有所謂沖，那你說流年來到了，喂我真是屬豬的，咦蛇來幫我自害沖怎麼算好嘛，你意思是不 是， 那我說那不如一兩個態度而已，態度 什麼， 一就是說有人來，即是你當了個人像化先，有個人來傷害你、你有兩個做法，一莊敬自強整大隻自己， 沒錯， 不怕你傷害，對不對、即 我這個、你窒我除我都頂得住先， 沒錯，這個就是所謂自己的國防預算做得好了，做好自己的軍隊先、另一個是什麼呢，就外交方法了，喂討好那傢伙、那傢伙喜歡誰的，喜歡什麼佘詩曼，給了佘詩曼上去就不行，或者現在我們真的就會說了，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今年的这个蛇年来了，如果我又是猪的话，我应该怎么处理这种冲到我。 精谈鬼诈， 时局难测， 但是仍然有迹可寻。理顺前因， 推演后果。 黄伟文、何海婷，前因后果。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系啦，又系翻嚟我哋前因后果嘅节目，咁啊，再同大家拜个年啦，要好好啲噶嘛，新蒸头系咪？ 啱啊，我哋走江湖啱噶啦， 梗系啦，我哋用呢一套嚟卖计噶嘛， 照计点都搵到食嘅，仲有冇地方冇大笪地？ 最紧要够滑头 系嘛？冇大笪地。在廟街那個公廁門口仲可不可以耍拳的呢？ 我見有些都還會唱下歌，同埋都會看下相嘅耍拳啊，真係 睇相好多嘅，睇相好多， 相好多啊！ 始終咧對前景不明朗嘅時候就特別多睇相。 係 咁多年嚟咧，我自己睇呢啲大笪地咧都有睇相，因為都有失意人啊， 冇錯， 都有下馬問前程嘅人，因為大家都唔知點啊，其實 總會有啲人會覺得係失意啊，想去問一下呢啲情況嘅， 迷惑啦，有時有時真係迷惑嘅、你話其實香港人添，而家個個都想問啦， 係 咪先？ 個前景究竟係點樣啊？喂，迷惑咧講到就係話，喂，假如真係屬豬嚟講啦，一聽，咦，今年蛇年係沖豬喎，嗱頭先講過，雖然就話嗱呢一個講法咧比較籠統嘅，其實因為就不能夠話咁唔通喂全部屬豬嘅人。都是冲着他而来咩，咁应该就未必。不过硬是听落呢， 是啦。 但硬是听落嗰个心理呢，个心情硬是都会觉得哎呀即好似唔知点咁样。有冇得化解呀、师傅头先讲就咁、你嗱如果知道咪你对人好啲啦，或者你自己自强咗自己先啦。但我个问题就係话啦，喂而家系成个大环境，今年成个流年都系咁啊嘛，我点知系边一个人，譬如你系一个人冲着我而来嘅。咁我都认住系呢个人先，话佢我闻到佢阵味我就行远啲啦。咁而家系讲緊成个流年成个环境，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去化解，或者令到自己可以即系安然啲去度过呢一年呢？ 嗱，可以咁啊，因为咧呢个十二生肖咧，经过个运程书嘅发展十年咧，深入民间，咁啊慢慢地咧，佢就引申成为咧另一啲附加行业，好似金铺咧，已经知道你要抬啲嘢啦。唔止金铺个，贵有贵陀，平有平陀，阎王大仙啊啲档口咧都摆晒一扎啲俾你嘅，咁个个档主都知啊，哦呢个。 嘅门口啊，全部摆晒噶啦， 系啦，全部啲签筒隔篱都有得卖噶啦，全部都咧就当啊你要乜嘢嘛，咁啊配个乜嘢，即系当执药咁咧，好似个个都识执噶啦。其实嗱，其实咧嗰个理论执乜嘢唔紧要，你要知道个原理系来自咩理论先。信咁你咪信咯，等于有啲人信热气同唔热气噶，寒啊啲咩食你又会寒啊嗰啲咧，咁啊啲西医都觉得无稽嘅，寒咩啫，热咩啫咁，但系中医就好信呢套，咁你信咁你咪执药咯，唔信咁你咪用西医嘅方法咯， 有啲补。 好似你讲起话蛇胆宝咁，好多西医就好笑嘅，补乜鬼最多寄生虫嗰个位咁。喂 ，reptiles 啊嘛，大佬嗰啲攀爬类植物最污糟系啦，喺嗰啲湿湿泥瓣嗰度生存嘅人嚟，一啲动物嚟嘅噃。 我哋饮个猪骨汤，觉得系可以补充到你嗰个钙质，咁但系对西医嚟讲就系、是，喂唔好玩啦，嗰个猪骨煲啊，即系其实你饮啲猪骨汤啊，其实哇里边啊好多油啊，或者系啦，根本你咁样话煲去熬几多个钟，唔会饮到佢嗰啲所谓嗰啲嘅钙质啊骨胶原咧，呃人嘅。咁但系喂从中 國人的角度又覺得喝老火湯、是對身體好的，喝豬骨湯就可以補充到鈣質，真是各有各說的，看看你自己信哪一套。 尤其中國人很信補字的嘛，補、嗯、有時西方人的角度補什麼鬼，有什麼好補，什麼都 吃就補啦，沒簡單食 無端端難道踢波前斯朗要補一補先，好像好笑 的，好氣一 點，是不是真的這樣的呢？是不是想著加時嘛，想著加時要打多打多半個鐘，都要補一補啦。 支持他加粗就不用吃那麼多東西，即是粗 fit 一點個人，就算你說要加時好，踢到12碼照計都還有貨賣嘛， 補一補的嘛，是不是要補一補呢？有些人要禁肉的嘛，你打世界杯那些領隊是不讓老婆還女朋友隨團的嘛，那個就叫蝕啦，不給蝕，一方面要補，一方面就不給蝕。 但你從這個角度看，可能覺得喂，你有老婆女朋友跟你是一種 relax 來的嘛，即是你的心情放鬆， 看看誰領軍，看看誰領軍，就是這樣。現在我理解了一件事，先用這個一個蝕、一個是就是補這種這樣的中國人的理念去看這個問題先。假設我屬豬這樣啦，那屬豬的人這樣面對這個蛇年應該怎麼處理呢？他衝到應是我嘛，是不是？那就剛才所說了，一個不外乎蝕下那個蛇啦，等他等佢呢、這個嚇、啊，即係唔使啄住我啦，咁係咪啊？咁佢陀佢咩咧？用呢個蝕蛇嗰個角度咧，咁我梗係要討好個蛇啦，係咪、啊？即係有啲黑社會嚟賣吉，你咪俾個封利是佢，係啦，攞攞盤吉咯，咁啊解決咗呢個所謂嘅、嗯、即係騷擾啦、滋擾啦。咁呢個咧係用一個外交方法係討好嘅、嗯，討好個蛇。有咩讨好佢啊？头先讲咗合啦，系咪？蛇同一样嘢特别合嘅 马骝 吓，系啦，冇错啊！海真系一个好学生啦， 系咪？我惊你点名问嗰时 系啦，自身合啊嘛，咁即系话嗱，我带咗个马骝喺个身度，个、哦、个蛇见到我呢只猪，佢见我唔到，喂，见佢好只马骝嘛，佢同佢合咗咯，已经将个蛇对我嘅冲突咧系融化咗喺马骝嘅合里边。啊佢見到馬騮啊嘛，係咪？譬如我中意徐子珊嘅，我發緊脾氣時候，徐子珊到咪即刻眯咗眯先啊！徐子珊咁啊，即你用徐子珊已經解決咗我喺度發緊脾氣啊、掃緊台啊、掟緊嘢嘅時候， 嗯， 徐子珊出現咁即刻，哇！黃冠明擺個英明樣出嚟， 叮嘅聲啦，即刻 IQ 博士變靚仔版， 變咗靚仔又三分鐘，靚 仔版係啦，冇錯啦，即刻見到噔咁徐子珊到，咁即係話咧解決黃偉文呢個衝突我嘅呢個咁嘅處境，搬阿徐子珊呢個神出嚟，咪搞掂咯咁。即系话我搬咗个猴子啊只马骝出嚟，咁、那个蛇同佢自然地合咗，佢都唔得闲骚扰我啦。咁呢个咧就喺好多金铺啊，好多啲咁嘅拜神档啊，嗰啲咁嘅签筒隔篱，用呢个方法，呢个就系用个方法就叫蚀咗蛇对我嘅冲击。咁另一个方法讲咗啦，装劲自强系补啊嘛，用系咪？咁乜嘢系令到个害可以补得强壮啲咧？又系合啫嘛，咩同我合啊？咁嗱。人害就合噶啦，即系猪同咩合咧？头先讲咗嘅合里边咧，就系即系老虎同只猪就合噶啦。咁即系话我陀只老虎，咁咪令到我呢只猪加只老虎之后，噔噔噔， 哇！如虎添翼啦， 系啦，即系我加埋阿海咁啊，仲得了嘅， 仲得了嘅，大佬， 妙计， 一大打乱啊！你话 我加埋阿海就系等于呢个一老一乱呢个横行横行江湖，系啦，冇错，由筲箕湾耍拳耍到去庙街， 耍到嚟将军澳。 咁即系话咧，有两个选择，其实一个外交嘅途径，一个咧就系自己嘅军备啊，军备嗰个所谓提升啦。咁即系话两国嘅外交关系都系咁啫嘛，一就咪谈判咯，倾咯，倾掂佢咯。用黑社會的說法咪拆掂佢咯，拆掂佢咯，係咪？掉翻轉唔係，而家我即係話嗰種就增強自己啦。我吹雞 call 友啊，大佬，你嚟恰我啊嘛，係咪？咁我咪揾我個 friend 咯。咁對豬嚟講，最 friend 個 friend 係邊個啊？ 老虎 係啊，老虎啦。咁咪陀只老虎就先係保護自己先。call 定有 系咪？泰格哥嚟 系啦，一个电话系咪？二三十， 唔系叫泰格嘅，同我 系啦，泰格铺头咁，或者啤酒得，泰格啤酒，整杯泰格啤酒， 就唔好饮其他啤，定系饮泰格。 掉翻转，你唔想冲突嘅，净系想讨好对方嘅，用外交手段嘅，揾只猴子嚟， 马骝嚟， 马骝就令到只令只个蛇咧就合埋咗啊，烟烟韧韧，唔得闲睬我，系咪啊？即係簡單啲講，好色嘅俾個靚女佢，咁佢唔得閒騷擾我㗎啦。掉翻轉，我唔想討好佢，我打定電話，一班兄弟企曬喺個後邊，想點你要點就點，捉棋就同你捉棋。 咬手瓜、 但我打了个底先， 系啦，咁两套不同的方法，咁即系话对属猪嘅嚟讲，你拣增强自己，即系话咧一个电话，成班兄弟后面嗰啲咧就系带只 老虎 啦。咁掉翻转你话我唔想啦，大家都系开开心心，即系条条和和啦，咁搵只马骝，咁自然个蛇就会中。 两样带晒又如何啦？得唔得嘅咧？即系你话喂，我都系喂打两边底稳阵啊，即系又讨好佢，跟住又 call 行马咁样打两边底，有冇坏嘅咧？会唔会即系又变咗多得滞噶？会 满天神佛啦。通常喺八字嚟讲咧，如果你嘅人身自害咧齐晒嘅话，就唔系咁好嘢嚟嘅，因为嗱你自己系猪啊嘛，嚟紧。的是字嘛，再加上一个猴子，再加上一个人，我们所谓叫人身自害四翼马啦，齐了的话会有自刑的感觉的。刑是什么？刚才说了，刑叫折磨，冲是冲突。所以我要理解了什么叫刑，什么叫冲。现在呢这个字这个这样的蛇来到呢，就是冲到这个就是猪。但你说我又叫埋人又叫埋身，那人身本身是冲的，你记住。即是老虎加猴是互相又是不啱的，等于讲了六冲里面其实人和身是冲的。那即是说呢是什么呢？即是这个即是猴子和老虎是冲的。你拿两个不 friend 的人一起坐埋嚟，那你要平衡这两个冲突呢，你就变成无事烦恼的了。 所以 这个就叫自刑了，这个就真的折磨了。 自找烦恼 了。你找两派的人来嘛，一派跟你的对手是 friend 的，一派跟你是 friend 的，但这两个人都不和的嘛，你要平衡他们的不和。 搞着自己。 又搞着自己。那就真的很无谓咯，那就变成是刑 了。自刑 是什么呢？刑不是折磨咯。那我折磨就不是冲突。你可能你觉得因为你有自己的 friend， 他有他自己的 friend， 你跟他有冲，你又不得人冲你，都是可能得，但问题一场忙乱。一场忙乱咯。一场忙乱咯。 又不想搞到这样，是不是顾咁多饭啊，最紧要就顾咗自己。咁最紧要就係话我哋揀一样嘢，揀呢条路线，我哋认清究竟你係想自强啊，定还是有一个外交嘅手段。咁即係唔好有时过犹不及啊，其实太多呢，自己盏諗得即係諗得太多呢，辛苦咗自己。 同埋要睇呀嗰个囉，仲有一样嘢就係话嗰个叫通关之神。我哋成日要记得呢，中国係讲阴阳五行嘅，成个文化都係。咩叫阴阳呢？即係话有阳嘅地方就有阴的了，有花开的地方就有花落的了。最简单的原始的即是我们的祖先讲阴阳，就是说向着太阳那边就是阳咯。那边变阴啊，你一边向着太阳一定造成个影在后面的，个影就是阴咯。即是说你一个杯向着太阳那边就是阳的话，那自然背着太阳那边就是阴咯。是那即是说每样东西都有个台面的话，就一定有个台底的。是的，那有上台的时候就一定有落台的。有花开就一定花落的了。那有聚会就有分离的了嘛。即是这种就是所谓的大自然的大规律来的。那我就要认识这种规律，因为在它的即是大自然大家观察呢，估我们的祖先观察大自然就拿了这个基本的两极出来的。在一个大混沌之后呢，有两个气体互相追逐的。一个叫做阳，一个叫做阴。其实所谓什么叫阳，什么叫阴呢？阳就是主动的咯，阴就是被动的咯。那阴和阳互相追逐之下，那个太极图就出现了来咯。那开始出现了两个爻出来，一个叫阳爻，一个阴爻。那个爻字可能很吓人，你不如想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咯。一个出击一个退后咯。你跳舞一个向前，一个左脚向前，一个右脚向后，那个女仔。就是这样的，其实那就配合了整个运动，各节奏的运动出来了。即是各有各 的工种的，其实没有所谓吉和没有所谓凶的。那再跟住就有所谓的五行了。那五行的意思呢，什么叫行呢？行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动能来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即是说孔子见到整个宇宙一大爆炸之后就开始动了，那个就叫行了。五种不断不停的东西叫做行。为什么叫行啊？就好像我们的天体这样，太阳在中间，跟住啲嗰啲行星跟住佢转，永远都唔停嘅，嗰个咪叫做行咯。跟住月亮跟住个地球转，嗰个咪叫行咯。大家都唔停息嘅，咁五种唔停息嘅力量就叫做归纳为金木水火土啦。咁呢五种力量咧，自然地相生同相克嘅。举例讲，我哋知道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啦，嗰十个天干，甲系咩嘢？甲同月都系木嚟嘅。点解要分甲同月两种咁麻烦咧？因为甲系阳。月咪阴咯，苍天大树系木，喂你种个盆栽咁，咁溜溜定定嗰啲咧，嗰啲咪都系木嚟噶。 你说都是木啫，是啊，但有个一支咁撑喺度嘅，一支咁嘅柔软喺度嘅。嗱，当时红忽女私奔就话：鸟罗不独生，愿托乔木。点啊？我系阴木嚟嘅，我唔可以自己生存嘅，我要攀住喺度，系啦，我要攀住啲去咁前噶嘛。咁乔木系乜嘢啊？咪棵大树咯。 你嚟挨我啦，咁样。 佢讲嗰个咪你整咯，其实即系佢意思。哇，靓仔啊，大佬！咁我鸟罗非独生，愿托乔木。咁其实系搵到个靓仔啫嘛。私奔 有个依靠噶嘛。 红忽夜奔，咁都系木嚟噶。木会生咩噶？生火咯，因为木火柴咁啫嘛，一点着佢咪火，系因为火唔可以独立存在嘅，一定依附于木里边先烧得着嘅。咁啊，所以甲月咪到丙丁咯。咁点解要丙丁啊？一样啫嘛，一个阳一个阴啫嘛。太阳咪火咯，你点知火柴都系火噶？依家我哋头顶嗰挂光管咪火咯。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喂，成个太阳做唔大个火，咁即系话一个系阳火，一个系阴火咯。咁火生啲咩啊？烧完啲火之后就变咗灰噶啦，灰系乜嘢啊？咪土咯，土咪戊己咯。咁墓系乜嘢啊？名山咪墓咯，大石咪墓咯。咁但系问题，你话你呢个台面上面种咗盆花盆仔，有个紫罗兰，嗰堆咩啊？都系土嚟噶。咁你话墓土就系名山吓、啊、大石。咁你话己土系咩啊？咪呢个原圃之土咯。不掉翻转，你记住咧，生长种植万物系靠嗰啲所谓嘅湿土噶、哦，即系嗰啲盆栽嘅土，你先能够生长万物噶、哦。你喺石上面种棵树出嚟唔通？ 唔得噶， 系咪唔得噶？系啊，但系佢有佢个作用、哦，佢咩啊？你防洪啊，做桥啊，做坝啊，咪用嗰啲咁嘅巨石咯。咁即系话，其实冇好坏，系各异唔同啫。咁土生乜嘢啊？土咪生金咯。咁咩叫金啊？有庚有金，辛又系金。喂！揸住嗰个关刀，你耍两招俾啲乡亲父老睇，嗰、那个固然系金啦，系咪？但系戴只戒指都系金、哦。嗱、嗯，情人节我哋又见面啦，系咪？咁、 哦、 你冇理由男友送把关刀俾你噶嘛？喂，你梗系送个卡 T A 啦，系咪先？ 最好不过 啦，卡 T A 啦，嗰啲咁啊叫做表靓好多啦。咁喂，都系金啫。功能不同啊嘛，揸住个卡 T A 唔通走去杀敌咩？系咪？揸把关刀啊！加把呢个唔知咩九环金刀啊，嗰啲先杀到敌噶嘛。咁即系话阳金咪就系斧头 嗰啲刀、啊， 大刀系啦。咁、你话阴金系咩啊？咪首饰咯，颈链咯。你问女人中意咩？喂，侠女啊，海啊，都中意首饰噶啦。 唔中意把关刀 我要求你情人啲送把九环金刀俾我。喂，龙泉宝剑得唔得？壮士咁，龙泉宝剑 听讲 系啦 ，Frank Miller 好啲，我觉得 Frank Miller 出唔出龙泉宝剑啊？ 系咯， 即系咁啫嘛。嗱，咁金又生啲咩？生水啦。咁水，长江黄河系咪水啊？ 系。 但系掉翻转，雨露先系水嚟嘅。滋长万物，你种一啲咁嘅鲜花，你靠个长江嚟种鲜花，你个鲜花都系冇错啦，系啦，咁根本种唔到。咁即系话嗱，金木水火土沉沉圈，到水又生啲咩啊？咪生木咯，因为木其实都要水去滋润佢嘅，咁咪会生到头先所讲嗰啲啦。苍天大树又要靠水，掉翻转盆栽嘅攀藤植物都要靠水。 嗱， 氹氹圈就所谓五行嘅相生啦。一阵讲埋相克，你就明白中间有个大道理出现咗噶啦。咁因为跟住我哋休息完之后咧，翻嚟我哋就讲下佢嘅相克先。咁我就明白中间原来中国术数有个大秘密，今日揭到个大秘密。咁咧，大家就跟住呢个大秘密咧，你就会通行无阻，毫无窒滞咧，从此就一帆风顺噶啦。 嗱，咁大家最紧要就系饮啖茶，食个包，跟住转头翻嚟咧，就咦睇下揭即系揭秘啊！睇下师傅同我哋今日有咩揭秘。更加咧，我哋一阵间都会讲下，譬如香港啊，我哋成个嘅地运系点啦。我谂好多听众咧都会好关注嘅。 精彩鬼诈。 时局难测， 但系仍然有迹可寻。理顺前因， 推演后果。 黄伟文、何海婷，前因后果。 嚟到啦，我哋今日前因后果年初二版咧比较特别啦。我哋今日呢个版本，我哋唔好同大家讲咁多时事啊、政治咁啦。不过我哋始终吓，即系喺香港呢一个地方，我哋都因为爱香港，我哋就关心呢一个地方。所以稍后时间咧，我哋都会讲下啲地运啦。好多时大家都会关注啊，今年香港我哋整体即系嗰个运程会系点？除咗关心自己，我哋都会关心成个社会先啦。嗱，不过咧，我哋休息之前，师傅我哋就讲紧五行啊嘛。其实都系生生相识，亦都会相克嘅。其实都会。 系呢、這个就系嗰、那个，即系我觉得就系嗰啲阴阳啊互补咧，嗰、那个奇妙之处。学、你话斋，喂，太阳照住落嚟，我呢边好残眼咩？其实我后边就系有个影，即系事情就系咁噶啦。你有开始就会有结束。我觉得呢个就系成个自然嗰个嘅奥妙啊。咁当然我哋就系关注啦。嗱，相生相克，其实我哋系点样去分析呢件事，或者我哋点样去咦克我？咁我点样去避咧？会唔会有啲咁样嘅计仔可以谂嘅咧？ 嗱，刚才讲咗啦，甲月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咁十个天干不外乎一个阴一个阳啫嘛。咁咧就系木就生火，系嘛？甲月就到丙丁啊嘛，火又生土，土又生金，金又生水，水又氹氹转去翻转头又生一个木，咁咪氹氹圈一个生一个生嘅个处境咯。有生就自然有克噶啦。所以有阴就自有阳噶啦，就咁解啫。咁克乜嘢啊？又用甲讲气啊，系咪？ 好啊。 木系克乜嘢噶？木克土嘅。点解咧？就系、是、土几硬都好啦，啲植物都可以飙出嚟嘅。任何个泥土都有植物破土而出，系啦，冇错啦。咁木就克土。咁你话啊，土俾木克咗，咁佢都会克翻啲嘢噶。咁土克啲咩啊？土来水染啊嘛，咪克水咯。咁、水又克啲乜嘢啊？咁你消防员都知啦，咁咪梗系救火啊嘛，克个火咯。咁火又系啦，火又克啲咩啊？火克金啊嘛，咩金属都被火融咗噶，系啦，融晒咯。咁金又克啲乜嘢？金咪克木咯，斧头劈木噶嘛。嗱，头先讲咗金木，金木水火土互有生同克嘅，将两个表拍埋佢。嗱，呢个中国文化嘅大秘密出现咗啦。出现咗咩呢？就是你陈所讲的了。喂，他明明黑我怎么算呢？是啦，这个老板见到我就火滚的。那怎么算呢？是不是我要搵食、但是他都挑剔我的。 他日日坐在这里怎么搞呢？ 一日夹住我，穿红衫又说红衫，穿白衫又说白白晒晒，是啦，打胎。是啦，打胎又说无故做电台打胎，摆到明想沟女，是不是呢？非奸即盗啊，岂有此理，是不是呢？ 总之乜嘢都唔顺眼啦、 跟住早返嚟又话你早返嚟，今早返嚟做咩呢？ 系啊， 无端坐咗两个钟头，梗系有嘢夹嗰啲咧，系咪先啦？迟返又话喂，系啦，绿红灯亮起你未入嚟，你想点啊，大佬？系咪先啊？ 塞车边有咁多塞车啊？咁样系嘛？ 塞车 收声 啦！我又咁返，你咁返，得条环保大道咧，你又塞车，我又唔塞车，咁咪一句句句顶住啦。呢一句就黑啦，黑就系咁样，即系看你不顺眼啊嘛。咁头先讲咗啦，喂。我哋有生，我哋有克。咁掉翻转系随便举两个五行系相克嘅先。譬如话头先想讲啊，讲系譬如话金克木，咁好唔好？嗱，金克木对木嚟讲，咁对到个金真系好苦噶。其实，如果你就系木，你老板就系金，系啦。咁点算呢？即系点样能够令到金同木之间唔交战呢？头先交战定咗噶啦嘛，但系。我哋已经谂到就系话咧，嗱，我哋又会相生噶嘛，系咪？吓，咁金生水系咪啊？水就会生木噶、咁如果你话中间涉咗个水喺度，系啦，咁、个金已经唔得闲劈个木啦，佢不断生水，而水又生旺我个木、咁水咪喺金木交战中间嘅通关之神咯，即系揾到个水，咁即系话咧，金已经唔再系伤害木的东西啦。它是生旺了水，而水又会生旺了木。咁呢个咧个金嘅存在系令到个木更漂亮，不但唔劈我。嗱，咁你话咁乜嘢系水呢？嗱，我哋用翻现实生活去睇个问题啊。嗱，讲翻阿海最拿手嗰饭啦，系足诶运动先啦。美斯，如果黑系一啲唔好嘅嘢，对美斯嚟讲，童年患咗侏儒症，上天用侏儒症去黑佢。作为美斯的人是很苦的，是不是？ 是啊，可能不长高的，我讲要踢球。 你又可以翻学，他又可以翻学，你又说读圣保罗，那个又说布拔瑞，喂，他侏儒你翻不到学的。跟着你说学小提琴，他又弹钢琴。他不可以过一个正常儿童的生活。那上天这个黑硬了，黑的好硬，好苦啊。啊，那你说黑如果是金，如果美斯是木，俾你黑到真系苦个弟弟，因为做一个正常人的生活都唔得，即系从此就系一个所谓嘅即系需要人别人哋扶助可怜的弱势社群啊，变咗系咪弱势社群？如果我哋揾到个水，金就生咗水，水就再生埋呢个木，咁呢个金呢、这个咁样嘅黑我的金。不但止唔令到我成为弱势社群，然之后令我壮大，要震惊天下。我要22岁成为球王，乜嘢系水啊？ 找到足球，即是上天令到我诸如正这样东西，是令到我更加专注一样东西，我得一招而已，我就是练好足球，我不跟你讲书法，我不跟唱卡拉 OK， 我又不去小提琴，我又不用 syllabus 去考会考，那是什么？一招，这招就是足球， 踢好个足球， 踢好个足球，我就可以名扬天下了，我威震四方，22岁成为了世界球王，哇，你为什么这么好啊？你说不是好的，是上天黑我，不过我找到通关之神而已。讲回香港，香港有个例子，我经常拿来做教书用的，有个消防员叫张伟良，他在西环救火的时候，一次意外砸断一只脚，你知道消防员每只脚真的苦个弟弟，一家四口，他有工作，消防员不会有感而不给他做的，但他不可以做前线，即是 做文片，跟着他做了教官，但是就他断了脚，他就做了坐轮椅，坐轮椅他都要玩运动，他运动开的，玩运动就练花剑， 剑 击，从此就代表香港出席这个奥林匹克这个伤残运动会，哇，每次拿金牌，天下第一剑，一出剑就无敌，成西门吹雪啊！不过坐轮椅嘅西门吹雪啫。 其实好难添噶，要坐轮椅打呢个剑击咧，佢哋其实身体所花嘅力量，因为我都见过，即系睇过啲轮椅剑击，其实佢哋身体所花嘅力量啦，系要更加多啊，同埋嗰张轮椅亦都要特制俾佢啦，所以真系要培养啲伤残嘅运动员攞到咁好成绩咧，一啲都唔容易啊！真系 系啦，咁大家都觉得难啊嘛，又为香港争光咧。咁当时我自己就喺一个编辑部里面做紧，就派一个记者去采访佢，咁佢都好。很客气，很合作的，而且他的运动员真的很合作的，本身是一个很 nice 的人的，他就跟你说其实都是教练，还有那些队友支持，香港市民有爱护， 很谦虚， 很谦虚，是的，没错，但他是说真的，他给你的，说了一些东西，他就说没有，都是这样，你知道我运动开的，那只脚没了，那我轮椅，那我要 keep 住自己运动，那不是很多选择的，他说是，那就选了花剑，但是真的练了就赢了，金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每次都为香港争光，咁編稿翻嚟，我話咁唔得嘅，呢啲稿唔睇得嘅，即係佢唔係呃你，但係問題我哋攞唔到個故仔出嚟，一定有故事嘅。咁佢個劍譜喺邊度啊？咁好苦啦，個記者，喂，邊有劍譜啊？大佬教練嘅啫嘛，唔會有啲秘笈噶嘛。咁但係中國人中意追求秘笈嘅民族嚟嘅，覺得每件事都有個秘笈喺後邊嘅。好啦，我就話我唔得，我一定要攞個秘笈，我攞到個故仔出嚟。佢點解贏？個個跛只腳就去練劍，就攞到呢個奧運金牌。咁仲有古仔嘅呢个世界，个个都可以㗎啦，咁样就个个都系，喂，伤残运动会个个都系伤残㗎啦，咁如果咁嘅话，个个都攞金牌，仲边个输呀？我话咁我记者好苦啦，咁我又就鸡返张伟良啦，咁嗰张良我讲晒俾你听，我真系冇保留， 冇嘅咧，冇乜秘密㗎喎， 系啦，冇秘密㗎喎，咁后来就话，咁去你屋企睇下啦，睇下你，咁我冇，我屋企好简单嘅，得个太太系主妇嚟嘅，咁两个女咁。咁冇嘢㗎喇喎，啊咁点知佢话我话你都照去啦，去睇下佢点，睇下佢点生活先啦，起码佢点个角日常系点样生活法嘅，中间又攞唔到个故仔，去到之后佢发现咗一样嘢，就原来个女呢有个细女呢即眼系假眼嚟嘅，咁即系假眼呢系患咗眼癌啊，佢就要换眼，咁佢即刻讲返呢个故仔，因为佢唔知呢件事同佢个剑有咩关系嘅，不过你既然问到我就讲啦，咁佢话係呀，即係福无从至，祸不单行，我所讲嗰个四大难卦啦，杂坎卦，好嘢就唔一齐嚟嘅，衰嘢永远得齐，佢话我喺个家庭支柱，佢话我家庭支柱，跟住我係做消防员，我断一只脚，当然我唔会冇一份工，但係问题成个屋企我唔冧得嘅，一冧就冧嘅，因为其他即系两个女细细个，好细个嘅，细个嗰时得唔知六岁定几多岁，跟住个太太一直都主妇，咁我一定要好坚强地企翻起身嘅。咁第二个时候啱啱碰到个细女又患咗癌症，咁我话作为父亲，唉，好想话俾个女听，喂，人可以残而不废嘅，但你点讲咧？道理好易讲啫嘛，两句讲完咗个道理，但要话俾佢听，喂。爹哋都冇只脚噶，都得噶。咁但系点证明得咧？点证明自己爹哋系残而不废咧？话俾个女听，个女起码作为一个即系父亲嘅身教咧。咁佢话：喂，我唔通玩捉棋啊？即系轮椅去捉棋嘅参加，系咪国际象棋得嘅？咁但系问题剑啊嘛，剑系代表强者啊嘛。咁练剑而能够攞到即系奖牌嘅话，咁证明咗爹哋冇只脚，仍都系强者， 真系残而不废啦。 系啦。咁就话呢、這个就示范咗俾个女听，原来人真系得噶，原来、我少过人哋一啲嘢，但系问题我一样强过其他人噶。谂嗱，呢个就系成为咗佢练剑原来嗰个根源喺呢度， 那个动力啊。 系啦，咁佢每次出赛其实就系咩呢？ 其实他每次出赛其实就孭住一个一是运动员二是父亲的。是啦。咁原来他的秘笈咪就是父亲咯。原来他的通关之神是咩呢嗱是个女患种眼癌。咁听落就觉得哇好血淋淋咪成件事。听落哇好唔舒服。但掉返转将上天俾你嘅助咒而成为祝福。除咗美斯我哋咪个张伟良囉。咁即係话呢个咪叫做通关之神囉。通关之神话咁就好苦呢个秘笈好苦。係呀好苦㗎。但係问题就係话通到关你就更上层楼囉。你又冇一隻脚就做唔到运动对唔住喎。我係金牌运动员奥运金牌运动员。跟住你话喂我个女好不幸喎。佢隻眼有事原因管一隻假眼。对唔住我话俾佢听人可以残而不废而我又示范到俾个女睇。咁嗱张伟良断咗只脚系一个悲剧。佢个女患癌更加悲剧中嘅悲剧。但所有嘅悲剧上天嘅助咒揾咗个通关之神之后就成为咗祝福。咁呢个就系中国术数嘅大秘密就系话通关之神。即系如果你话将所有嘅不幸你只要揾到一个位呢、这个位能够将佢通到关不幸就化为咗动力啦。已经系你人生追求高峰里面嘅过程呢呢、这个就系能源啦石油啦原来抌。源源不绝咁供应俾你，原来就基于一个上天嘅助咒，将上天嘅助咒化为祝福，呢、这个就系成个术数嘅大概念啊，亦系中国文化嘅大根源喺度嘅。咁你无数例子再举落去，我哋举到依家今晚十点得噶。 啊，即系话会近啲嘅，如果你讲伤残运动员近啲，大家亦都好熟悉，当然有苏华伟啦。你谂下嗱，天生嘅佢系有劲联啊嘅一个小朋友，佢出世咁，大家喺广告亦都会见到佢自己好感人嘅故事。细细个佢妈妈一路谂住佢，即系你莫讲要佢跑步啊！佢根本系行普通学习，其实佢都有问题。咁妈妈就一路孭住佢，但系发觉慢慢慢慢，原来苏华伟跑得噶、哦，越跑越快、哦。佢妈妈话：，原来佢系佢行得不单止，佢跑得仲要可以系跑喺人哋前面。咁结果苏华伟系即可以五届参加到呢一个嘅残疾人奥运会，就算到佢而家即已经三字头，啱啱喺伦敦过咗一届嘅残疾人奥运会，依然可以攞到一金一银翻嚟，即已经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成绩。一样。其实他妈咪或者对于苏华伟我可以自怨自艾的。为什么我会生个仔是天生有劲联你可以是一起沉下去的。妈咪沉个仔一起沉成家人都可以沉下去。喂但是就是咦发觉原来就是因为他伤残其实苏华伟是很专心去练跑的一个人。我经常觉得为什么他可以这么专心这么简单就是因为他的习练比我们少。其实就是天生就是给了他身体有一个缺陷令到他很多东西就是因为他做不到。而他就是爱跑步他就专专心心去做跑步就跑到今天的成绩。原来就是这样我专心去做一件事咯令他。这个就是会不会就是他的通关之神呢 其实对他妈妈来说意义重大。 是啊。 因为最我们为人父母呢即是最忧心就是子女的健康的。对他妈妈来说我见他妈妈 都拍过一套这样的宣传短片的。他说当初见到个仔有劲联的时候觉得这个一定是他一生的负担啦。然后孭着这个十字架就行这条人生的路会行得很辛苦。我现在发觉原来不是。依家佢發覺原來蘇華偉令到佢係光榮嚟嘅，每個人訪問佢阿媽，哇！你個仔咁叻，真係叻啊！嗰時候覺得原來我生咗一個係另外一生光榮嘅仔，就唔係孭住一個十字架要行我條餘生嗰個辛苦嘅路。咁即係話，其實即係乜嘢係禍，咩係福？呢、這個就係傳識咗啦。即係五行嘅雙生同雙克，即係兩個表。大家如果有紙同筆嘅話，你已經寫一寫低落，你就發現個將兩個一拍埋，你就發覺原來每個衝突中間都必然有個通關之神，即係話每個困境都可能係將你躍起個大嘅大前提嚟嘅。即係話個時代或者個時勢或者個社會或者依家個運勢令你撳一撳低你嗰下咧，其實等你跳起嗰下係助跑嚟嘅啫。原來咁嗱，問題就揾到。通关之神就解决了个问题，就好似我头先所讲啫嘛。你话迷信啲讲，话咩十二种生肖，咩 话我今日冲猪， 系啦冲猪，猪咪好苦，喂猪唔苦，有乜咁苦啫？系咪？猪系喐动咗啦，掉翻转你同只老虎拍埋，你已经好强壮啦，因为啊人害合啊嘛。掉翻转你话做外交工作，你咪俾个叫做猴子佢咯， 马骝嚟， 系啦，身字又合啊嘛，咁合咗佢，咁变咗你个冲突又少咗。掉翻转你同老虎合住，就强大咗，亦唔怕个冲击，即系你系咩性格啦？你系愿意这件事平和地系咁过咗佢嘅，咪用呢、這个啊，即系身，用呢个所谓嘅猴子，即系身啦，咁同个字同个蛇合咗佢，咁变咗无风无浪啦。 化解咗咯。 但掉翻转，你话唔系，我想增强咧，我接受挑战，要增强自己，迎接冲击，咁得，你咪搵个老虎一齐咯，咁包埋之后就成为咗新嘅力量，新嘅力量唔怕冲击，喂，咁先显示自己。 一身功夫嘛，都得嘅。 有危就有机啊！即系我哋成日好简单去讲一句，其实真系好睇自己点样去演绎嗰件事。我谂今日咧，我哋年初二听埋师傅啱啱咁样讲，其实真系嘅。我哋又唔使话要去到啲好大嘅困境啊，即系话要讲到身体要有啲乜嘢嘅顽疾啊，喂，我哋先至揾到嗰个所谓嘅通关嗰个门啊。其实每一件事情，我哋遇到个难关咧，我哋先停一停，谂一谂，喂，其实呢个难关之上，我哋究竟有边条锁匙？其实有边咧？有一个关口，我哋点样可以通出去？喂，其实你通到咧，前面系更加光、更加明噶噃。 有时目前嗰种咧唔顺利咧，系为将来顺利咧帮你打根基础嘅，系泥土土壤嚟嘅。我谂一谂，我哋用翻我哋香港首富李嘉诚啊，成用举例佢嘅，好易举啊佢啲例，因为佢啲资料全部都系公开嘅， 摆晒出嚟啦， 好熟悉嘅。你谂下佢。如果头二十年同一般好多依家中产嗰啲细佬哥一样咁样，有工人用吓，父母又齐，住喺太古城一千尺，跟住又读间国际学校，跟住你咪考可能以佢嘅才智，我谂会考成绩好好啦，咁啊读个靓靓嘅预科啦，入港大啦，咁可能就 政府工咯， 啊、做 A O 啦，冇错，以佢咁醒嘅， 当年嘅路就 系 咁噶 啦 ，A O 啦 ，A O 之后咪开始个 starting 佢个政务官生涯咯，跟住咪逐级上咯，咁哇上到最尽 C S 咯。林郑个位咯，系咪政即系政务司司长咯？咁跟住依家八十几岁退咗休啦，六十岁退休啦，六十岁退休咪咬长缝咯。跟住咪 喺英国读书翻晒嚟啦， 冇 错。 跟住咪巡下太古城附近一度啊，行 下 公园啊，咁样可能有层楼啦，住一层收一层楼租，又有长缝啦，安乐啦，晒紧太极喺度啦，杨家太极佢好熟啦。喂，就系咁嘅咋佢，系咪先啦？你话喂唔止，照计佢都做医生啊，应该话叫佢嘅成绩都应该四支火箭入 medic 啦啩，都可能系，咪可以依家都喺太古城开个诊所咯，跟住 退咗休噶啦，应该都系 都上昼退咗休， 都系收紧租， 都系收紧租啦，嗱都系一样，但系掉翻转佢唔系啊嘛，佢少年丧父，屋企贫穷，中学未毕业落嚟香港谋生，喂对住班当时嘅香港嘅人，我谂都好歧，依家都歧视国内人啦，我哋喂我谂佢都好歧，好受歧视啦，佢冇讲啦，呢件事佢冇讲，但系我都苦嘅，我相信你知人浮于事，到呢家佢啲广东话都讲唔正。嗰陣時就唔使講添啦，一個嫁件單落嚟打工，係咪先？中學未畢業要養家，喂，好苦啊！好苦之後，喂，佢咪捱咯，捱點樣啊？咪日頭翻工，夜晚讀英文咯。佢話真係銅鑼灣補習英文咯，跟住點啊？做小廠家。做过生意都知啦，所谓小厂 家， 即系自己做晒，即系做晒廿四小时都翻紧工，咪小厂家咯，自己喺度啤嘢啤嘢啤嘢。喂，头嗰廿年你问佢幸唔幸福，我谂真系一学眼泪， 你仲幸福啊？佢话你讲咩啊？ 用眼泪两个字形容嘅啫，六亲关系系咪先啫？我谂即系嗰种艰苦啊，同埋咧真系即系贫家少年咧好早熟噶，因为十零岁你要养家啦嘛，咁同依家啲。廿几岁喺港大啊，仲要系个阿妈拿个暖壶去喂汤俾佢嗰啲咧，跟住要咩啊？俾个港大教务长仲要讲啊，直升机父母啊，知唔知啊？仲要问点解冇成绩表？点解啲分数又点？点解唔通知咩？喂，教务长通知啲家长，喂，可唔可以接受你个仔女都已经系大人咧？ 系啊，使唔使加个位喺侧边啊？连埋一齐翻学啊，变咗书童咁样啊？ 喂，连港大教务长都要讲呢番说话，即系话情况好严重噶啦。即系话你廿几岁见工，仲带住阿妈嚟见工，惊你唔记得带你。啲证书带唔齐嘅，知唔知啊？喂，咁嘅情况之下，你有咩成就啊？都唔好话睇死你啊！其实，即系你有咩成就？但系掉翻转，李嘉诚嗰种，咁就过紧嘅唔一个正常嘅少年生活，忧愁、贫穷、闯天下、打工，跟住歧视，你又要嗰个年代嘅殖民地，你唔识英文，即系样样都系艰难。但系你冇睇少。这个就是土壤了，将来若飞的时候就是靠这二十年的艰苦岁月了、就是这样的。其实 那些武功就是这些时候学回来，然后那个助跑呢都是靠这段时间。好了，又是时间呢，我们先休息一阵，哎呀，跟着回来剩下我们就前因后果最后一部分，不要走开啊。 黄伟文，新年前因后果。 癸巳年系蛇年，大家都知啦，因为字系蛇，但蛇年天干又唔一定系癸噃。中国人以天干地支几时，每年每月每日每时都有佢嘅天干地支。甲午战争咪甲午马年咯，戊戌政变咪戊戌九年咯。 辛亥革命咪辛亥猪年咯。大家对十二地支嘅十二生肖都了如指掌，但对十个天干似乎就好陌生啦。十个天干系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紫微斗数就主要用呢十个天干嚟推断吉凶。出年癸字年，癸破巨阴贪，破军化禄，巨门化权，太阴化科，贪狼化忌。化禄是财禄追求，化权是权力彰显，化科是科名千里，化忌是烦恼障碍。医门术数想话俾我哋听，生命无完美，有禄有权有科之后，就一定有缺陷挫折嘅地方，呢、这个就系化忌啦。呢、这个新年癸之年，化忌嘅系贪狼星，贪狼系紫微斗数里边第一桃花星，贪于情，贪于欲，化咗忌就变为夺爱，追求而无法满足，演变为不断追求。夺爱，夺乜嘢爱？夺你所爱咯！你爱乜嘢就冇咗乜嘢，越系冇咗，越要追求，求之不得，转辗反侧。依一年破军化禄，必然会照贪狼化忌，以禄挑忌，夺你所爱，但俾翻另类补偿。但系偏偏你心不在此，吹却巫山不是云。你想悠闲生活，偏偏工作繁忙，财源滚滚，外边就人人羡慕，只有你自己有苦自己知。名利双收，位高权重，偏偏家庭冰冷，夫妻无言。你一生追求，原来不过是家庭幸福啫。依个流年贵干抬头，人人都是贪狼化忌，夺你所爱。 黄伟文，新年前因后果。政坛诡诈， 时局难测， 但是仍然有迹可寻。理顺前因， 推演后果。 黄伟文、何海婷，前因后果。 我哋前因后果最后嘅一部分系咪好唔舍得咧？系啦，年初二嘅早上咧，陪咗大家两个几钟啦，嚟到咧节目最后廿零分钟嘅时间啦，师傅。嗱，我哋咧今日节目非常之丰富，虽然就同一般啊，平时我哋听嘅前因后果咧个内容有啲唔同，平时我哋就讲下生活啊，讲下时事啊咁样啦。今日咧年初二咯，我哋将嗰啲啲重口味嘅时事摆埋一边先，迟啲慢慢再倾。今日我哋梗系讲翻啲贴近翻农历新年咧，我哋一般香港人或者中国人，我哋过节咧，我哋嘅谂法啦，好多嘢。嗱，当然我哋最关注嘅就系咩生肖，今年个运程啊，嗱嗰啲系啦系啦，我自己好唔好，或者我屋企人好唔好咁样。嗱，嗰啲运程，如果你信嘅话咧，其实大把嗰啲运程书吓，即系已经好多电视台啊节目都讲咗，你可以喺嗰边揾到噶啦。不过我哋今日咧，其实嗱，师傅梗系同我哋从呢个卦呢一方面，我哋去分析去睇，除咗自身之外，师傅，我哋都会好关注咧，就系成个香港嗰个大环境啊嘛。嗱，见到啦，其实过去一年啊，即系想唔提啊 ，CY 都唔得噶啦。即系 CY 上咗场之后，即系大家硬系好似成个嗰啲面口都唔系咁好睇咁啊。嚟紧呢年会唔会松动翻啲啊？其实真系 诸事不顺系咪啊 ？CY 上场之后，好似 几个月啫嘛， 佢本人又系咁，个官场又系咁。其他人都是咁， 累斗累咁样系嘛， 好似人人都诸事不顺系咪啊？流年好唔好咧？一个地运嚟讲咧，其实系比较复杂嘅，因为大家观察嘅地方唔同。市面上有啲人咧就用一个八字，譬如话今年系癸字年，咁癸字年好唔好咧？咁八字嚟睇一个地方咧，我认为喺个学理上系唔通嘅，因为咧八字系咩咧？八字系讲命运嘅。先譬如阿海咁啦，一个靓女咁，佢先有条命先。呢条命系咩咧？就是说他的年月日时四条柱就定了阿海这条命先。但是命要运去配的。即是法拉利都有个高速公路才可以揸的。法拉利在个田基度怎揸啫浪底的嘛咁鬼底是不是个车底。咁即是说个运要啱唔啱先得㗎。咁运是咩就有大运嚟分㗎啦。咁大运呢就係每十年有个运嘅。咁你就转啦，好似我哋所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咁轮住落嘅。咁运之后就要流年㗎。 咁流年就话喺个运里边个流年啱唔啱好唔好咧，就系贵字嚟嘅流年啦。咁你话香港用呢个咁嘅贵字年呢个八字嘅思维啊个逻辑去睇好唔好咧？睇唔到嘅原因就 是 香港条命喺边度咧？ 系咯， 香港行紧边个大运咧？有啲人就用话冇啊，咪将香港南京条约鸦片战争割让俾英国嘅时候，咪当咗 系 啊嗰度开始计咯，个香港条命就喺度开始噶啦。 当佢出世啊， 系啦，当出世冇错。咁我觉得呢个就唔系好通嘅，因为咧佢嘅大运一般系去到八柱八零岁啦，九啊零岁啦，一百岁好似少妇做事咁，好未啊，都系十柱嘅啫嘛。咁香港经历咗百几年，咁呢个殖民地，咁有呢条命就系香港的命啦，同埋佢个运啦。我觉得呢个逻辑上唔通先，系啦，好牵强。咁你话唔系，咁我咧回归咗啦嘛，应该1997年7月1日，咁佢咪诞生咯。 系 呢个仲牵强， 咁之前嗰啲系点啊？ 系啦，咁就全部都系十二点开始计起啦，12:01嗰个咪属于香港回归咯，咁咁样出到佢出世， 好牵强， 好牵强，所以我觉得就唔应该用呢个八字嘅思维同逻辑去睇香港嘅地运，咁有啲就话喂睇地运睇大圆空咯，嗱呢个比较复杂啲啦，喺个即系个电台度讲，就因为咧。大圆空牵涉嘅知识比较要多啦，因为大圆空系讲嘅咧系一个叫做龙脉嘅脉啊，我哋嗰个祖山喺边度啦？咁嗱，你见到成个地图，你打开香港咧系接住大陆嘅，接住呢条龙脉一直咁去啦，向西边咁去嘅，去到系昆仑山脉，咁人延展落嚟成为几条大嘅脉，就成为咗成个中原文化喺度嘅。咁昆仑山脉又去边度咧？就接住嗰个咧，其实系喜马拉雅山啊，额非二世峰嗰边。咁即系话咧，成个亚洲就由嗰个最高世界嘅山峰咁沿住落嚟，成为咗西边中国西边啊嘅昆仑，再延展落嚟，经过咗西南嗰边，咁喺经过广东，咁慢慢就落嚟就香港呢边。嗱，如果系咁去睇嘅话咧，我哋就计翻嗰个我哋个所谓嘅风水系计咩咧？不外乎计山同水嘅啫嘛，即系坐同向先。咁我哋坐边度咧？就坐住呢一个所谓昆仑山脉，即系最尾最终去到嘅山脉。咁滚咗个坐向之后，就计翻今年嗰个所谓嘅。即系流年盘啦，咁今年系五黄入中嘅，不过呢啲我觉得大家都可能未必知道讲乜嘅啦。咁我哋通胜一打开咧，佢第一页已经写咗噶啦，五黄喺中间。 净系透过声音，我哋比较难吓，系啊，要画图先画确嘅演绎得到。 咁因为佢变翻同个元旦盘一样，都系五黄入中嘅。咁咧变咗就攞翻嗰九个宫出现啦。咁嗱，嗰啲比较复杂嘅，我觉得嗰个咧，因为由于讲成个地运咧，就用呢个大圆空啊睇翻今年香港究竟喺呢个九宫过程嚟讲，应该系属于点样，再睇。翻个流年，睇流年系个计算咧，个正月系开始行紧个盘，咩入中咧就戊是五黄，生是黑啊，每到旺年起八白，咁你蛇年系咩咧？系人身自害，系长生嚟嘅，因此系二黑入中，即系话流年系五黄入中。正月是二黑入中，将两个盘一拍埋就睇到嗰个方位嘅吉凶啦。咁呢个我谂喺度咁讲就比较复杂。但系掉翻转仲有另一个计法就系咩咧？就系、是、一个卦啦，用易经嘅卦，嗰、那个就叫做咧直连卦。咁每本通胜都有噶啦，打开佢就见到噶啦。咁今年嘅卦系咩咧？系个宜卦，宜养天年嘅宜。宜系乜嘢啊？系山雷宜，上卦为山。下卦为雷，因为喺宋朝嘅时候咧，有位奇人啊，即系异人嚟嘅，叫邵康节，读通咗易经，将易经咧就系了解到一件事，就话历朝嘅兴衰、历史规律，其实系根据历64卦一套排列嘅方法而慢慢咁排队咁走出嚟嘅。咁佢设计咗个方圆图，个根源系咩咧？个根源就系话先乾。乾咁先啦，六卦都系讲阳爻嘅，咁个乾宫嗰个变卦法咧，系由下边咁慢慢变上去嘅。第一个乾为天，咁第二个卦系咩咧？中间第一爻已经变咗阴爻啦，咁咪叫做天风咎咯。第二个系咎卦，第三个叫做天山咪遁咯，第四个就到天地就系脾咯，第五个就叫做风地就系官，第六个就叫做。封地官之后到山地咪剥咯，跟住第七就叫游魂卦啦。呢、这个游魂意思即系话人生上到呢家同个坟墓都已经喺度咁荡住啦，就死啦。咁嗰时候叫游魂卦，咁咧就调翻转向翻转头啦，就变咗火地就系准，再跟住就叫做归魂卦，去翻原本个天嗰个下卦叫为乾，所以叫做。火天大有，你不用太明白的、這個、你不用迷惑望住我，这个就是乾宫八卦的衍生过程。根据这个 不同的宮，因為八個基本卦再加上它的衍生過程64卦出了，出了之後邵康節製造了一個叫方圓圖，從此它就宣稱了上下，由它的時候計，宋朝時候計上下五千年的所有演變規律已經在這個圖裡面掌握在手了，大家就每年排一個卦，今年這個季字年排到是什麼卦呢？就排到這個叫儀卦，山雷兒。山雷兒呢，你見到個卦圖呢，山是什麼呢？一個陽爻兩個陰爻，咁呢個雷是什麼呢？兩個陰爻一個陽爻，加埋即係話上面最頂個係一個陽爻，下面最底個係一個陽爻，咁加埋有一個好似中間全部陰爻，即係乜嘢呀，好似一個口咁啊，即係同口有關㗎啦，咁所以佢個卦詞叫做以正吉官以自求口實，呢、這個就係卦詞，剛才講咗啦，卦就係伏羲畫嘅。卦词就是周文王写的，周文王写的卦词我用白话解释一次的，他说儀卦，儀卦要怎样，要正，要正就吉祥了，咁你观察下你养育嘅情况啦，咁自己搵啲嘢食囉，咁即係咁点解呢，嗱咩、叫做正呢，正吉嘅意思即係正，正正即係正，喺易经嚟讲、正就吉啦，即係你做啲嘢正就吉啦，咩叫正啊，你会问我，喂正好简单，时间要正，身份要正，地点要正，乜都要正，即係乜都要啱先至吉喎、哦。咁如果有任何条件有啲唔啱呢，咁就唔吉㗎啦。咁所以你咁理解係咩呢，即係话喂不动为吉囉。样样嘢都要正，边有咁正啊，好难去到样样条件都正㗎。唔正咁点啊，唔正咪唔吉囉。咁即係话你喐亲就会唔正㗎啦。你喐亲就唔吉㗎啦。即係今年呢呢、这个流年。这个流年的儀卦话给我听的意思，最好不动为吉，能够不动最好不动。那这个卦讲出一个就是正吉官儀，什么叫官儀呢，官儀的意思就是说呢，儀是养嘛，有口腹的意思嘛，吃饱喝足，精神上就有所谓的养生养德养人。咁官儀即係话你睇下你自己，你养育嘅对象系乜嘢啦，你嘅 target 系乜嘢啦。咁如果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即係话咗梁振英，又讲梁振英嘅、由梁振英先睇下你群住嗰班咩人囉，你养嗰班系乜嘢人先。即係话如果作为老板，你请嗰班人系咩人先。呢、這个好紧要㗎、要官儀要及清楚你究竟请嗰班系咩人啊。掟返先梁振英。你身边嗰啲咩人啊？陈茂波、林奋强、邵善波， 唔得掂， 系啦，唔得掂，喂，冇个好人嘅，点解？少林足球队嚟嘅，一系就系铁头功，一系 水上漂， 水上漂， 骑骑咧咧，骑骑 咧咧，咩人嚟噶？嗱，你用嗰啲系咩官员？一家公司，你请嗰啲咩员工？你身边系所啲乜嘢嘅所谓得力助手？你要睇清楚，再跟住你话，喂，正就吉啦。唔正就唔吉噶咯噃，跟住佢话自求口实，咩叫自求口实呢，用翻用白话文讲就系自求多福。自求多福嘅意思背后 hidden word 系乜嘢呢，就话喂唔好搏啊，唔好碰运气啊，即系如果用香港人讲嘅，一要食自己，二冇得搏嘅，一搏就输噶啦。正正吉系啦，搏唔过。第三唔好喐啊，你喐你条件全部齐晒有得喐。稍微欠少少你都唔好喐，喐亲就唔掂。跟住你话喂咁就睇下运气囉，冇运气对唔住冇得搏。你一想搏个心同你讲咗答案先啦，输咗。你一搏我意思就输咗，已经唔使你讲。嗱呢、个就係成个卦嘅大精神先。即係今年就係点呢，对任何人嚟讲，对大班嚟讲，对黄楚彪嚟讲，对梁振英嚟讲，对林郑月娥嚟讲，对阿海嚟讲，对我嚟讲，都用返呢几个字，就係话一首先就係话正吉。我哋要正嘅，行得正，起得正就吉啦。掉翻转，你想喐啊？条件齐晒咪正咯，齐晒咪去喐咯。但如果唔齐嘅话，不动为吉啦，留翻喺度先。咁跟住官儀，喂，睇下你食啲乜嘢话，儀即系食啊嘛，系咪？食有两个层次嘅，一就系话究竟你食紧咩饭先？依家咁呢个系一种层次。第二个层次就系话你究竟养紧一班咩人先？即系你身边系啲咩人啊？你养紧嗰啲啊？你俾紧钱嗰啲咩人嚟噶？喂，嗰啲系乜嘢嘅手下？嗰啲系乜嘢嘅拍档啊？喂，嗰啲系咩员工啊？你想问你公司今年吉定唔吉？你望一望自己同事啦，系啦，唔该你开会时候耍啲样啊？喂，嗰班咩人？你养紧班咩人啊？系咪啲字头人嚟噶？系咪啲走偏锋嘅人啊？是不是博好运的人啊，是不是生事的人啊，是不是生产的人啊，你搞清楚先。跟住同你讲，喂自求口实啊，唔好博啊。 自求多福啊！你唔好谂住有侥幸之心，冇侥幸之心。嗱，逐个爻辞咁讲，因为卦有六个爻嘅，呢、这个就系山雷二初九，佢话舍以灵龟，观我躲而空。嗱，我用呢个广东话讲翻吓，你有你嘅灵龟，你又唔用，你睇住我食嘢，咁啊空啦。嗱，咩叫灵龟呢？灵龟系卜卦用嘅。简单地讲，佢嘅意思就系话，你应该做个本分，你冇做好。一味就羡慕他人，一味就睇住隔篱食嘢，即系羡慕其他人啦。个意思就好简单，你应该做嘅嘢你冇做好。一味就望见隔篱饭香，一味就羡慕他人，咁就空啦。点解空啊？喂，梗系啦，你都冇做好自己本分，你就已经望人哋，点解人哋咁高人工啊？点解我人工又咁低啊？点解佢又乜嘢咁佢好多福利啊？点解我又冇福利啊？哇！点解佢22万个月啊？点解我得18万啊？喂，好多呢咁嘅声音，你知打工仔咧，经常听，经常听嘅嗱，即系话咧咁咧。就一定空啦，喺今年嚟讲一定空啦。第二个爻系咩咧？叫做癫而忽惊，于忧而惊空。嗱，呢啲字就唔使理佢嘅，我用翻广东话同你讲得噶啦。咩叫做癫而？本末倒置，你本末倒置，忽惊。咩叫忽惊啊？离开正常嘅方法，即系话呢件事明明系咁做嘅，你本末搞错咗，本同末你分唔到，舍本逐末。仲要离开正常方法，应该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咁做嘅。你特登唔做，你卖聪明啊嘛，要叻啊嘛。一二唔使啦，三四开始咪差两步，系啦。咁样离开正常方法，走偏锋，行险棋，仲要往高处揾食，于忧而忧系咩？仲要向上爬，往高处揾食。佢就话精空，咩叫精啊？精咪前进咯，前进有空祸啦。如果你咁样嘅态度，一定出事。出事系点啊？先几个条件，好似小说咁嘅，你一个镜头点啊？先系本末倒置，离开正常方法，走偏锋， 行 好桥，仲要向上爬，爬咗出嚟揾食。你咁样前进，必然有祸啊！咁呢个就系第二爻所讲嘅。第三爻系咩嘅啊？忽而精空，十年勿用，无由你。嗱，你违背揾食之道，叫忽而啦。咁啊，咁啊，唔喐唔得噶啦，一定会喐嘅，因为你违背咗揾食之道，呢个唔系揾食嘅，即系冇衣食。我哋香港老派个讲法， 都唔系路啊，即系 系啦，唔系路，你冇衣食，咁你一定喐嘅，喐咗又点啊？十年都冇作为。冇、啊、任何嘢啱使㗎喇，没有任何適宜的事，因为无由你嘛，十年勿用，十年都冇作为呀，你咁样。因为点呀？你冇衣食呀。当你冇衣食嘅时候，你就十年都冇諗啦，一定一沉沉十年。 点讲呀？ 冇运行啦，冇错啦，没有任何適宜的事，无由你，真係冇运行啦。第六四第四爻系咩呢？叫做癫而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即係点样？同样系癫而。六二嗰个第二爻就话空，六四个爻就话吉，点解啊？因为六四去第四爻已经离开个下卦去咗上卦啦，向初九个阳爻为应，咁啊有援手，即系有去到呢个阶段，即系咧有人帮手啦，有援手啦，咁回头求助，所以咧就系癫而本末颠倒咗。但喺流年嘅下半年就唔同咯，嗱头三半咧都系空嘅，到到第四爻即系话得啦。可以下半年可以食翻回头草啦，因应时势食回头草咧就啱。上半年你食回头草咧，我唔算回头草，嗰个系反骨就唔啱。你话几时反骨，几时食回头草啊？睇下你点睇咯。上半年嗰个拧转头向嗰个初爻，即系咧你喺上边向初爻求救咧，嗰、那个有少少反骨意味嘅，所以觉得空嘅。但系掉翻转过咗下半年之后，因应地时势啦，向翻转头系吉祥。点吉祥法啦？好似老虎咁咯，只眼碌大咁望住你，仲大过阿海只眼。哇，咁叫虎视眈眈啦。咁咧啲虎视眈眈之后，你欲望就接踵而来噶啦。但系咁情况系冇灾难。到第五爻啦，嗱，有文叫忽惊，居正吉，不可涉大川，违背常识常理，即系唔照正常嘅行事。但系只要动机好，因为居正吉啊嘛，咁就吉祥噶啦。不过即使系咁，都唔可以草率猛进，不可以涉大川啊。古人成日用个易经，成日用大川，即系大个河流，因为河流系一个困难嚟嘅。涉大川即系话经过个挑战。做唔做呢个挑战呢？唔可以，未到时候唔可以轻率地猛进，因为咁样呢就会呢就一个大穿大困难，你未有条件做好。咁最后一个爻啦，叫上九，右二，例吉， 利涉大川，由此得养，由而即由这个情况之下，你终于找到食了，找到食虽然危险但是没问题的，这个时间够时间，年尾了嘛，已经年尾已经够时间了，可以接受挑战了，渡过大河了、其实呢这个位置是羊爻，在个游位来位置是不恰当的，要动手，因为不动不得了，最后一爻本来就要离开的了，易经就是这样解的，要心领神会，要意会，我有想象力的、即是说呢其实有六个爻，每个爻代表两个月，即是头三个爻，即头半年都是空的，易经六十四卦只有这个卦宜卦，头那三爻都用个空字，用得空字即是非常凶险，即是不可以轻举妄动的了、这个就是今年那个直年卦宜卦告诉我们，简单地讲今年就要小心跟口舌有关的问题，一个是言语，一个是饮食，成卦的精神在于自求多福，三个初爻都是空的，即是对于饮食要做好本分、做好本分之后就可以跟人分享了，照顾到下面，就是今年的直年卦意思，那就吉了，这样咯。 即是说其实呢香港来讲呢，我们头个半年呢大家都是稳打稳扎啦，先打好自己那个基础先，其实机会呢就会在后半年，尤其是真的去到年尾差不多last那两个月， 有福同享就一定吉啦，这样咯。 所以最重要呢，我觉得其实虽然说是空，不过我觉得都有个意义在这里，即是告诉大家，其实空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薄，不要那么进取住，我们就先储下弹药先，不要动住，就自己先自强先，我觉得是无论整个社会好啦，或者自己个人自身都好啦，即系呢个都系一个方法嚟嘅。然后到时机啱啦，适合嘅时候啦，我哋储够弹药啦，先至去即系出击咧，都为时未晚嘅。 呢、个就系呢个邵康节嘅直年卦今年所显示俾我哋嘅含义，我哋好好地掌握，睇下自己嘅行止点而点样咯。 系即系听我哋前因后果，我觉得咧即系总好过嗰啲乜官乜官咧走去车公庙啊，年年话帮香港求签签，我都唔知点解，我都冇托你求，做乜要年年要帮香港求签？不如听下。我哋前因后果啦，师傅年初二同各位听众朋友啦，即系度过咗一个早上啊，时间都差唔多去到成点钟噶啦，可能啲听众都要食个饭，咁我哋都系食个开年饭噶咯。 好啦，大家顺顺利利， 我哋就初五啊，再同大家情人节再见， 恭喜 发财，拜拜。